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除了 Happy Friday， 还有 Happy Monday， 因为 Crazy Four 又嚟，我是小张张。 星期一我老便秘，所以我乜都唔谂，我放弃。 好啊， 我是小欣欣。 我嚟，好，听住啦，早睡早起，精神好。大富靓眼镜，又又又，我系小羊羊，阵间有得解嘅。 戴咩话佢？ 大富靓眼，大富眼镜。 哦，今日好开心啊！收到一个好朋友送俾我一本书，哇！呢本书咧，我觉得每个人嘅书柜都必须要有。 我有兴趣啊！呢本书， 但系已经绝咗版噶啦咩？ 绝咗好耐， 卖咗好似几廿版，然后绝咗。 每一版两本啊嘛， 一版一本， 系啊，一版一哦，有几 本就系 IQ 大比拼， 就 系 啦。喂，整一个嚟啊，整一个嚟啊！ 好，问下先。 好，哇！你真系系咁求其揭， 你记唔记得自己写过咩噶？ 唔记得， 即系唔系你写噶啦。 幕后代笔， 老公，你 office 里面有一样文仪器材，好似我咁老实，样样都老实，唔会呃人嘅，唔系咧？呢三个字俾真系好老实嘅感觉，三个字， 文仪用具 系啊， 唔系打字机， 唔系三个字， 好。 斩翻嚟啊！系啊，我睇个答案系咩？ 佢都唔记得啊！ 你连自己 唔 记得 你都唔知，又唔知个答案。 三十年啊嘛，呢本书廿几年前。 贴士贴士贴士贴士， 我真唔记得 呢本书作者系马老师啊？ 系啊， 系啊，你唔知啊？我有才华。 2003年， 2003年。 二十 年前，梗系啦。我翻嚟讲嘅，我讲你听，点解我会有呢一本书？ 因为冇结果。 又開始咗啦，咁咧嗱，話説咧，我琴日做咗一件事咧，即係呢琴日星期日啦，我做咗一件十年前我已經好想做嘅， 就執屋啦， 唔係添， 抌嘢。 我以前咧做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阿 Q 嘅，就係咧屋企擺唔到嘅嘢咧。搬屋嘅时候，我就会叫嗰个哥哥仔同我入你个仓啊，咁即系嗰啲叫货仓咧，微 咩细 迷你仓啦咁样。于是咧，大约由20年前咧，我就好多家私啊、文件啊、相簿啊， 甚至啲我根本唔知係咩嘢呢就擺咗入去。 你租埋你倉租咗足足二十年啊。 租咗20年。咁呢就每隔幾年就入一批新嘅。每隔幾年入一批新的。因為呢 哇好傻。 嗰啲嘢冇咗。 嗰啲嘢你根本就 唔傻。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呢我每一次諗唔得我又係執。但諗起嘩佢個倉咁多嘢。 好大 人哋唔係淨止我好多嘢。因為佢裏面仲好多無數嘅住户嗰啲堆咗入去嘅嘢。我仲要即係一路咁樣穿過曬啊！即係我一諗到個圖畫咧，我就唔想做啦。但我琴日做咗呢件事，咁就 執咗幾耐啊？ 其實咧，我都唔好意思。 你嗰件事係咩？一把火燒啊！即係當然我唔係講真嘅啦，係咪？其實真係嘅喎，你係咪冇眼屎乾淨嘛？ 嘥曬啲錢， 我一早已經講過啦，同埋你倉呢樣嘢， 一個月1,500， 使唔使啊？ 1,500， 要啦， 我唔記得啦。 我當你 年幾多錢都唔記得， 1,500， 我因為每次 10年 一年開始單俾佢 30萬， 仲要未加價咧？ 喂，嗱，我講俾你聽，有啲東西， 30萬。 有啲東西咧，對於我嚟講係完全冇用。 是 但係咧，嗱，舉個例，有啲咩咧？ 你自己咯。 有一個，我都有少少嘅。喂，你唔好踩。 唔單止對自己。 星期一就咁樣 留少少 薄面去留自己。 你又有留面俾我哋。 俾本書我。 大家都唔使留面俾大家，佢都唔想要你。 好啦，咁啊， 繼續。 例如有啲咩咧？有我仔出世嘅時候咧，有啲叫打腳印水晶 啊。哎呀！ 嚇、啊，好有紀念價值，我覺得。 要你送 打咗佢人啦，啱啱出世啦，打佢人啦，咁有幾時出世？咩咩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係冇用。 有冇俾翻你仔仔睇啊？ 佢咯， 你俾翻佢啊嘛， 係 真係唔要咪抌咗。 總之啊，長文短説啦，去到咧，我其實本來諗住。半個鐘搞掂唔得，一個鐘唔得， 冇可能。你真係時間管理好錯， 起碼一日 唔得，一定唔得。 一個禮拜， 你要明白一樣嘢嘅就係啲嘢咧執出嚟嘅時候，你仲要將佢篩選邊啲要 keep 定係 仲要可能插翻本相簿，用翻15分鐘去回味下。 又睇下封信啊！ 如果我連信 你仲未計，就係你將啲嘢要執翻上去噶嘛？到你攤曬出嚟嘅時候，你執翻上去就雙倍嘅時間㗎啦。 你點會半個鐘？ 如果我好似阿小羊羊咁连情信真系揾到封情信，如果我连情信都睇埋咧， 一年 我琴日都唔使走啊！ 系一定。 但系当我睇到有一本， 你唔系好多啫，情信你写俾人嘅比较多，系咪？ 马小 强 分手信， 马小强 IQ 大比拼又保养得几好、啊，咁于是我就好要物归原主。但我问佢，佢都傻下傻下，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冇，你有冇？ 我有，你唔记得啦， 系嘛？其实唔记得， 你自己攞翻 嚟 啦， 睇下先，睇下先， 你自己攞翻嚟， 借俾你睇啊，借攞翻嚟， 系啊，送俾你，送俾你。啊、 寶劍贈呢一個盒子俾翻啊作者馬老師啦， 喂佢畫得真係幾好， 係啊，咁啊20年前嘅一本書， 20年前嘅你，你都唔同咗啦都， 你睇下。 唔似， 都似， 有几难啊！我而家画 后面就你两个啦，系咪啊？后面嗰两个， 唔系嘅，系啦，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即系咁咯。咁啊，好多嗰啲，尤其是其实我最想今次嘅收获，我都想拎咗翻屋企嘅，就系由细个。到后来大个即系入电台做嘢咧，好多嘅照片非常好矜贵，尤其是有啲喺节目中间诶录音访问影嗰啲相咧，嗰啲嘉宾啊，有好多走咗噶啦，咁所以我觉得 keep 翻呢啲咧，都系一种叫记忆嘅记录咯，咁咯，系啦，咁啊唔讲呢啲啦，系马老师， 点解唔讲啫？几好听啊，我觉得 半个钟、啊，你真系傻傻地， 咁就知执咗几耐？ 我话俾你听啊，其实咧，只要唔好谂。就抌到噶啦，因為咧 係啦，但係你 講過啦， 貨倉要3個鐘。 貨倉嘅主人咧同我講嗱，俾啲箱，俾個紙箱你，唔要就抌啦咁樣。咁咧有好多最慘就有啲咧，你仲要搣開嗰個波波紙啊，因為包咗，譬如裏邊一嚿硬嘅嘢，都唔知咩嚟噶嘛，要搣開，跟住又唔知咩啲機構咩。咩俾我嗰啲咧4個字咧，嗰啲咩通常你去完講座有4個字嗰啲唔知，係啊嗰啲我唔諗啦。 博學多才， 博學多才啊， 未必係呢幾個字。 人世鬼大、啊， 有4個字我諗到啊，唔係好方便講。 我明白，我都有呢4個字喺個腦裡面跑出嚟，但係有2個都唔講得。 嗰啲就真係第一時間抌，因為嗰啲真係好冇。 你個牙釘 我都唔知點解嗰時我會再包翻佢。 你嗰時珍而重之啊， 係啦，大嘅又有嗰啲咧，即係成塊獎牌嗰啲又係寫住唔知咩。1234啊！ 有冇个英字？ 冇嗰啲留翻俾你。英年嗰啲系嘛？ 哦，嗰啲唔系天字， 节字咁样。 但系你搞咗几耐啊？ 哇！咁起码搞四个钟， 你抌晒嘢未啊？你仲有冇租啊？未啊？你谂住点啊？ 系咯，仲会租啊？ 继续租咯，继续租多十年咯。 然后十年后又搵一日去。 唔系，我都抌咗啲嘅啦。但系有啲嗱抌咗一啲啦，有啲咧就叫佢同我拎翻屋企啦。但因为太重啦，咁我 下次了解下你抌咗啲乜啦。 抌咗啲咩啊？唔系头先讲嗰啲所有嗰啲唔等使嘅奖牌啦，系仲有好大量，因为我嗰时咧又读过几个 course 噶，即系嗰啲咩心理嘅咩嘢啊，系有啲书啊，嗰啲 notes 啊，嗰啲、总之所有学校攞翻嚟嘅嘢我都入晒仓，系完全冇用，几有即系几有学术研究嘅嗰啲咩论文啊，或者系嗰啲 notes 咧。用唔到噶啦，全部一睇就抌，全部抌抌晒啦呢啲。咁剩低就系有啲我暂时可能唔舍得抌嘅少少家私啦，咁样咁啊叫佢再继续摆。系啊，譬如有啲木柜啊、梳化咁大就冇，即系可能啲铁架啊，或者一啲嘅床头柜啊嗰啲咁咯。 你又收翻去你屋企？ 唔系收翻屋企， 收翻个仓度， 仓 度 又收翻到个仓度。 我想问你执咗四个钟，你？比起你原本未執之前，係你減少 減少咗 幾多成？ 起碼減少咗 一半有冇？ 一成 冇冇冇一半成。 我諗 跟住兩日後又填翻門袋， 唔捨得又去車翻嘢。 還掂我租咗冇，你又咁多吉位嘅啫。喂，我哋三個有冇啲嘢可以 擺埋佢度？ 翻嚟叫叫你 我抌，我會清噶。 我抌曬啦。 係啊，而家我 幾年所有相全部抌曬。 係，我抌曬所有個相，抌曬所有個 CD， 抌曬所有個書，抌。 好有回憶， 佢後生仔未必捨得，我哋唔係 嘅， 冇所謂。 我有時可能嘅就係你一搭相裏面嘅話，你同都係嗰扎人嘅話，我留一張咯。咁可能會將佢嘅就影咗之後嘅話咧，會擺咗落去燒咗落個 CD 度，或者係點樣啊？咁樣 keep 法咯。但係我就唔會有一個實體嘅照片喺度，因為好嘥地方。不過你再擺得耐嘅話，其實你都睇唔到嘅，因為佢會黃曬同埋佢會 黐住啊啲膠， 黐住係黐住咗。我有好多同埋李婆嗰啲舊嘅相啊，即係馬老師 燒 咗 佢，燒 咗 佢唔該。 马老师份人少啲，我好少俾人同你影相，系啦，咁啊，电脑 我有要求噶嘛，你个个同我影相， 系经理人批嘛， 嗰时候冇要求咯， 要准嘅，经理人批，我知我先 ，OK， 我 开估先，阿小杨有估到佢嗰个最老实嘅，唔知咩， 冇错， 呢 个 嘅 文 言用品就 系 全真机，因为都系真嘅，所有嘢都系真嘅， 但系而家好少人讲全真机， 都 唔知系乜，都 唔知系咩啦， 所以你二十年前出呢个谜就 OK， 而家再出人哋都唔知系咩啦， 诶，头先我都有个 IQ。题考大家嘅，我估唔到大家系估唔到，因为我一直都唔敢问，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估到噶啦。就系咩咧？就系嗱，圆形、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梯形、绕形一齐参加跑步比赛，边一个形啊一定输咧？ 我觉得一定系最尾嗰、那个，但我唔知点解。 绕形， 绕形，我同你讲唔系绕形。 系啊，头先我估绕形啊，佢话唔系啊，系啊， 系咩咧？我开估啦，好嘛？ 我开估。 头先都播歌嘅时候俾大家谂咗，就系圆形啦。点解咧？因为圆不跑， 哦、因为圆不跑， 你冇呢个样啊，叶前辈，我都比阿马老师嘅问题高质好多噶。 你头先咧，佢呢个咧， 我哋唔识嗬， 系啊， 但系我都可以， 系啊，嗱，如果佢话有咩型，佢日日都唔翻学嘅圆形，点解啊？圆形不露。咁、我覺得哇呢、這個題目正，但你話圓 不跑都不能苟同，所以都不能苟同。 唔係啊，你圓不跑即係爭 少少。IQ 題嘅嘢善啊笑啊啫、哎。我琴日咧揭咗一頁咋，我即刻話誒俾翻佢。嗰個謎語係咩？嗱，我講俾你聽。 好啊。 佢話教堂有咩賣？ 賣角咯。 咪賣角咯。 呢、這個 OK 喎、 啊。 但係呢個好易估喎。 呢、這個 我知啊。你三位前輩係賣咩噶？ 笑啊！ 唔系三位前辈，大家卖咩？ 卖 friend， 唔系咯，诶卖 friend 都好，但系 sorry 系卖 favorite。 哇！ 例如前辈又想咁样啦， 卖 friend 卖 friend 都得。 我都可唔可以开估埋我今日嗰两句文字啊？点解我早睡早起精神好咧？因为我琴日拍港台嘢啦，今朝早我真系想讲，有班同学仔约我上。private class 咧，因為我呢排比較忙啲工作時間，我即係就唔到咯。佢話咁啦 ，Sir， 不如今朝早七點至九點上堂啦。咁所以我今朝係上咗七點至九點堂。我琴晚就十二點鐘瞓覺，所以就算係早瞓㗎。平時真係都一點幾瞓㗎啦。咁之後琴日又派嘢又。因為要六點半翻嚟港台化妝啦，所以我由十二點瞓覺，咁所以我兩日都連續十二點瞓覺。我覺得雖然瞓得少，都係瞓得五六個鐘，但係因為早咗瞓。所以就覺得個人精神 其實十二點算早咗㗎啦。 對我嚟講係早㗎啦，我平時真係可能要搞。 我知啊，今朝上咩堂啊？ 都是化學咯，我就係教化學啫嘛。 喂，啲同學我又覺得好有心， 好有心。 你快啲上下啦，嚇、你都唔化。 我知啊，我個人好化學㗎， 佢真係好化學， 唔使上， 好化學， 化學博士嚟㗎佢。係啊，佢做嘢你知。 我覺得你個人唔化，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跟佢上下堂。 自化你啊，发骨龙。 仲有第二句，咩叫戴咗副靓眼镜？因为咧就例如前辈前排咧送咗副好靓嘅眼镜俾我，都要特别多谢例如前辈。因为本身送俾我的时候咧，我就觉得哎呀衬唔衬嘅咧，点知一戴真系着咩衫都衬嘅。 系啦， 谢谢多谢大家， 系啦， 影位先， 斗技。 好啦好啦，十点半啦，酷热天气惊佢生吓，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杭州亚运女子双人单桨无舵艇决赛，港队组合张海林、梁琼允取得一面银牌。决赛只有国家队、香港队和南韩队三队，国家队夺得金牌，南韩铜牌。港队的张海林、梁琼允在赛事头1000米一直处于第三位，到最后阶段发力赶过南韩组合，以7分42秒的时间过终点，落后夺得金牌的国家队组合黄婷婷、张璇接近10秒。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暂时增添两人一同。杭州亚运女子长拳项目，港队代表刘徐徐在决赛以总分 9.756 取得一面银牌，金牌由澳门代表以 9.786 分取得，铜牌得主是新加坡选手。秀茂坪村日前发生一宗因为母亲入院，据悉属智障的两个仔怀疑因为未能够自理而饿死家中的事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两个死者的母亲入院，院方一般会了解他的背景，如果有需要可以转介住院社工跟进。另外两个死者生前没有到医院复诊，有关家庭有领取综援。彭洪昌认为，社署除了处理现金发放安排之外，亦都可以决定会不会派人跟进。曾经协助有关家庭的观塘区议员张培刚说，不认为事主属于隐蔽家庭，因为两兄弟的母亲有参加活动，遇到问题亦都会求助。他亦都认为，虽然有关家庭并非社署个案，但是当事人停止到医院复诊，院方或者社工是否可以跟进。柯士甸道西前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个工人在港铁旗下商场元方进行地下喉管更换工程期间，怀疑吸入沼气，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形容情况离谱和荒谬，包括承办商安排工人入密闭空间工作，但是外面没有人和工人保持联络，工人没有离开，亦都没有人知道，并且将管道上锁，而管道外亦都没有资料板列出工人相关资料，反映今次事件上安全管理和监督都有很多漏洞。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地下喉管有良好通风装置，是否能够应付突如其来涌入的沼气，同时工人是否有毒气检测仪器，需要港铁进一步澄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6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25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6蚊，跌7.6；盈富基金18.44，跌2.6；美团117.9，跌2.9；恒生中国企业62.54，跌1.02；阿里巴巴85蚊，跌9毫；比亚迪股份249.2，升1蚊；友邦保险63.4，跌1.95；小鹏汽车67.15，跌系小鹏汽车67.15，升2.5；南方恒生科技3.84.6，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48.3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49，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590点，升187点。港金报1795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8美元，卖出192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红磡嘅红乐道由于有紧急维修，红乐道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受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筲箕湾的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和中坎角道近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看看。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高得得无量。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近年咧，我哋耐唔耐讲啲 AI 啊，吓咩智能啊，嗰啲科学嗰啲咁啊，科学的确改变咗人类好多好多嘅命运啊、生活啊、未来咁样。咁啊，美国咧啱啱做咗第二宗嘅咩手术咧，就系将猪嘅心脏咧。移植到去一个活人嘅身体上边，咁啊暂时咧就话佢咧都系正常， 冇排斥。 暂时啦，暂时啦，因为睇翻以前咧，佢通常咧动物嘅器官移植到人身上咧都系失败告终嘅，咁啊但系喺冇办法之下，因为实在冇咁多嘅可以系啦，可以用到，咁于是咧就都系焗住咧要试。咁不过话而家嘅科学咧已经解决咗好多咧，嗰叫排斥啊等等嗰啲叫问题，可能咧。将来或者都真系一个可以路一条路咯，即系俾人类继续，即系呢一样嘢谂啊， 换佢哋嘅器官 系啦，即系动物嘅器官 身体上 换过嚟， 系 咁啲。我睇啲网民嘅留言咧，即系都有啲虽然系好少，不过有啲刻薄嘅。咁佢话其实佢而家算人定猪咧，咁样又或者话喂佢而家会唔会蠢咗啲咧？咁即系冇啲其实讲笑嘅，即系 我觉得唔好笑。 我都觉得唔好笑， 我点解咁严肃？ 我都觉得，冇嘢，一啲都唔好笑。 冇啦，冇嘢，咁唔好笑得啦，唔好笑，大家都唔好笑。 好严肃啊！ 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呢一个科学都几犀利，即系将来 其实真 系即系死都玩翻生，好多嘢都可以改变到。因为以前最惨就系冇得俾你移植啊嘛，唔系个手术本身系冇嗰个心脏。咁但系而家如果真系将来连咩猪心啊、咩心啊都可以用 啊、 羊脑啊。 啊， 等等啊，咁动物有好多嘢叻过我哋噶嘛，动物本身有啲嘢系叻过我哋噶嘛，即系我哋好多嘢都系个灵感啊，甚至一啲发明嘅灵感都系来自一啲动 物 噶嘛。 你知唔知母鸡系好聪明噶？曾经有个实验咧，母鸡咧，譬如你俾啲鸡蛋佢孵啦，佢孵出嚟嘅。咁有一次咧，有个又系有个实验，啲人咧就将山鸡啊。山雞嗰啲蛋咧，擺落去佢嗰個， 佢會揀出嚟，即 係 佢知道唔係啊。 佢唔係佢知道，但係佢照步。嗱，雞咧 有咩聰明啊？ 你聽我講先啦，你要講翻願聞其詳。佢雞咧，嗰啲雞， 我真係冇乜耐性，我好驚一樣嘢就我會中伏啊！即係到最尾嗰陣，你講完， 保證唔會， 保證母雞係聰明嘅。 嗱，保證 你馬老師講。 嗱，因為咧雞係食咩嘅咧？喺个佢唔系喺个农场咧，佢系食啲人造嘅饲料， 咪就攞雀鼠咯，或者系 饲料 人饲料咯。 咁但系嗰啲山鸡咧，佢唔系食嗰啲嘢， 食虫咯， 食 大自然嘅嘢。 啊，你真系聪明，佢捕咗出嚟咧， 有几 啊？唔系佢真系啊，佢捕咗出嚟咧，嗰啲山鸡仔咧，嗰母鸡咧，佢真系去捉啲虫。去喂嗰啲山雞， 即係佢知道呢一個就係山雞嘅後代，所以佢就唔會食我哋平時食嘅嘢。 呢個只係第一個實驗，第二個實驗咧，啲人又將啲鴨蛋擺落去度，佢又捕完之後咧，佢將嗰啲鴨仔咧趕 去 水邊。你話真係聰明，所以佢話母雞其實真係幾聰明， 同埋好有母愛。 係啊， 跟住其實所有嘅動物嘅媽媽都係好聰明嘅咧。 唔知啊，佢做咗係母雞啊。 我諗應該唔會。如果擺一隻老虎乸喺隔，佢哋會食曬啲 B B。 未必㗎，有時你有冇見過嘅就係無端端兩隻動物係唔可以，大家不能係，但佢擺埋一齊變咗朋友㗎。 鴨仔同埋媽咪 係啊，最經典㗎，無端端會好 friend 㗎兩個。 狗仔同貓仔咁樣。 係啊， 我哋兩個都冇打交，馬同羊都冇啊。 你以為 咧？你哋兩個都應該冇乜嘢啫。 又开始都 有 啦， 系 就系咁咯。喺嗰啲片咧，仲犀利啲啊！我见过以前有只狗仔识分嗰啲数数目嘅，你有冇睇嗰条片啊？即系几多钱几多钱识分， 或者就攞个杯吸住佢，喐嚟喐去咧，佢都搵到。 所以真系 吓， 好犀利。My name is。 生背景。 小蕊蕊啊，中秋节最开心嘅就同家人一起食月饼，同家姐一起玩灯笼啦。我最中意嘅就系白兔灯笼啊，小强，咁你呢？ 我中秋节咧最中意玩嘅咧就系羊肚灯笼，我啲亲戚一起食月饼啦，好似阿姑妈啦、姑婆、姑妈。 最紧要嘅咧就系 中秋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低二台，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镜子，人的一生中要学会用镜子，在镜子里面你会活得更自在。第一个是望远镜，登高先可以望远，一个人站得高，望到远处众山渺小，人就会产生万丈豪情，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有望远镜的人，有着永不低沉的热情，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能力。另外需要放大镜，放大你的胸怀。俗语说得好，能用人才能聚人，能聚人才能成事。一个人如果看得太近，就没有人愿意待在他身边的了。放大你的理想，志不强，志不达，是说一个人如果理想不够远大，就不可以获得与之匹配的智力了。第三副是墨镜，人生需要墨镜，戴了墨镜可以看探人生，可以隐藏自己。世间争争吵吵，纷纷扰扰，利来利往，如果没有一颗足够淡然的心，就会被世事骚扰，永无宁日。戴着一副墨镜，再刺眼的东西都会变得暗淡下来，再看不惯的东西也都会被中和，这个就是墨镜的意义了。人生在世，心底无尘无垢，纯真如初，自然是好事，难免会有人利用的，直击陷害，所以戴了墨镜就可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远离不少麻烦。最后一个就是显微镜，人生需要显微镜，这样就可以看到细节，做好细节。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注重细节，学会将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将小事汇聚就是大事。刚才所讲的人生的镜，你有没有准备好呢？祝愿每一位朋友过得开心，过得自在。 将伤痛开苦与痛，云下万里任意飞，束缚重重尽已松，不怕艰上困，只怕幸福遭断送。由来代价自有高，真爱令人变英勇。人生毕竟似是繁荣，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着永相伴，唯愿发帖上碧空，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重回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命途难自由操纵，未能沉着永相伴，唯愿化蝶上碧空，相对翩翩舞，仿似飘飘仙乐颂，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重回复那自由身，千里长虹要飞纵。 陈百强嘅《飞越彩虹》仲有六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啊！一阵间咧都会有呢一个嘅系陈百强啊，系啊！一阵间都会有呢一个嘅古文啊，学古文吓。 今日讲乜嘢啊？想问 上一堂讲咩？你记唔记得？ 记得鱼咯。 今日咧上一次我临尾有冇提过话鱼喺古人又叫乜嘢啊？唔記得曬啦，全部 銀竹， 銀竹，係係啊係啊係啊， 好彩啊， 好彩啫，好彩， 有碌屎，有 特技扎嘢， 係啊， 佢啲眼神幾 衰，係啊係啊係啊，銀竹，咁樣， 係啊銀竹。其實咧，落雨咧，仲有好多嘅即係古人咧，都有稱呼嘅， 逐言逐篇， 冇錯啦。落大雨應該最識噶啦，係乜嘢？ 水浸街咯， 唔係，即係形容好大雨啊， 好大雨， 有時。 滂沱大雨， 你呢啲你出去啊，系啊， 落狗屎咯， 系咪啊？滂沱大雨， 你走啦，佢啱啦， 佢都啱啦，我觉得 佢粗皮啊嘛， 但系你形容嗰个雨势有几大嘅话，你咁样讲我就明啦。 倾盆大雨， 嗱呢啲有水平啦。 咁一阵间喺十一点后就继续讲， 同大家分享， 又真系倒水， 系啦，系啦 ，OK。 英语系乜嘢啊？ 咩啊？ Pouring cats and dogs， 系 ，pouring cats and dogs， 系啦，落猫落狗，喂啦，有样嘢咧，我想问大家点睇？因为啲人喺讨论区咧就问啊，我其实咁样做咧，大家会点睇我咧？咁样，阿马老师，我估你应该有做嘅，其实我都有做，但系我唔敢话我成日有做，就系咩咧？系去饮嘅时候， 拍片嘢， 饮嘅时候咧，见到， 其实你都要针对我咧，你讲啲针对我嘅题目。 佢话佢自己都有做。 自己都有做， 佢 講咗個公道説話， 我都有做。 雖然我唔 唔系每一样我都会做。诶、哎，讲详细啲啦，就系、是、会唔会打包一啲饮完饮宴上边？因为嗰个人佢留个留言就系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觉得我系好？ 唔会啊， 唔会 啊， 唔会 啊。 不过咧，有啲人就咁讲啦。其实我后生嘅时候咧，我唔敢嘅。原来有啲人系唔敢，即系佢会觉得好好压迫。 以前系嘅， 好压迫。 但系环保之后嘅话，我就觉得冇乜 真系冇 乜 所谓。譬如话攞几个盒，啊你攞炒饭，佢攞咩咁样， 系啦， 分晒。 同埋有啲系真系好送嚟噶嘛，即系唔系一般送嚟。 有啲唔应该攞都攞埋添。 例如咧。 我想问啦，如果你有一个饮宴嘅话，饮剩嘅酒应唔应该攞走啊？ 诶，主人家 得唔得？ 开咗。 诶，呢啲 主人家 嘅。 冇错啦，其实系属于主人家嘅、 哦。 但系有啲人就喺度咧讨论嘅就系话，如果我自己嗰台嘅话，你会摆一支红酒喺度噶嘛？我未饮晒，跟住我攞翻个执执翻落去嘅话，我可唔可以攞走啊？ 我觉得可以、啊。 你预咗噶咯？ 唔系，问同主人家讲声咯。 我就觉得系。 礼貌讲声。 酒就应该要问咯，因为有啲系会主人家自己拎翻去饮嘅、 啊， 你唔可以嘅就系就咁样攞。甚至乎嗰就系唔系摆喺你张台嗰度啦，有啲你咪见到嘅就 系 佢另外有张 table， 佢就摆咗好多比较贵啲嘅酒嘅，例如威士忌啊、XO 啊咁样，佢就 系 你叫佢，佢先至过嚟斟俾你噶嘛，嗰啲啊都立埋啊， 即系你真系见到 我有啲朋友立埋啊， 喂你疏远嗰啲朋友啊， 我冇同佢做朋友啦，跟住佢话俾我听，佢就系话咩啊咁样，佢因为佢攞酒，我就喂点解你攞咗人哋支 XO 啊，咁佢就话佢摆咗喺度噶嘛，佢摆咗喺度，我话但系系属于主人家嘅，但嘢食你可以攞走，但系嗰啲酒嘅话系比较贵嘅嘢，就算如果系你应该问一问人。 嗱、嗯，最简单，佢啲玉珠头都系摆晒喺出边，由主人家分配。阿丽睿，你攞呢一袋啦。 你要问嘅，系、啊，就唔可以自己。 佢俾你啦，阿继章，都系唔俾你。 系啊，系啊，咁、啊啊啊、样咯、啊。所以其实你系会攞噶嘛，我会 攞 噶， 攞 噶。 唔好话晚宴啦，有时譬如我自己一个 饮茶， 系啦，食嘢啦。食剩咗我都會叫佢俾個飯盒，但我真係好認同 Michael 大佬講啊，我早幾年即係可能廿零歲嘅時候咧，我都係覺得哇好核突，或者我同阿媽講，阿媽唔好啦，唔食啦，走啦，食唔曬算啦。 原因係乜嘢？嗰陣時 就係覺得係好 好 唔得體啊，好似仲 寒酸 咁。 咁但 係 點解幾年之後？ 去到幾年之後，我覺得唔知點解佢又大咗，唔係個人大咗都覺得。可能真係覺得呢個世界真係好多廚餘 啊， 好 浪費， 唔係成日都有好多宣傳廚餘，真係每年每一日香港有幾多幾多噸嘅廚餘，或者好多人第三世界國家係冇嘢食，我覺得做人真係要有翻啲衣食係好啲嘅。 嗯，同意同意，係啊， 我 覺得真係冇乜所謂 啲説話。 係啊，坐得多阿馬老師就覺得成個人即刻好有 大體咗，大體 內咗嘅才華 係咪大體咗啊 ？upgrade 咗啊， 得唔得？ 因為佢墊底啊嘛，佢叫墊絲底啦。 希望个肚腩就唔好跟马家姐 upgrade 就得 啦。 自私底用嘅， 知啦。 自私底姐 AI babies 啊嘛，你化名嚟噶嘛？ 喂，但其实你知唔知以前啲厨余咧，啲酒嚟拎出嚟卖噶？即系喺佢哋有嗰啲伙计咧，就下栏噶，系啊， 卖嚟喂猪啊。 唔係啊，人買噶， 有啲人會拎走， 係啊，有人會買，就、當一啲家庭可能經濟會比較拮据啲嘅，咁啊買翻啲廚嚟食，其實真係好嘢嚟噶。不過當然你唔會 expect 有雞髀咯，但可能有啲唔係咁好嘅 parts 咧會有得食嘅。 唔係啊，我覺得真係好 OK 啊。但係而家佢有好多啲酒店啦，又或者係餐廳啦，又好好噶。同有某啲嘅係啦，慈善團體佢哋合作嘅、甚至乎就係將所有呢一啲嘅，譬如可能係自助餐啊，剩得最多噶啦，佢哋就會。会啱时间咯，即系仲食得嘅，佢就会收走之后，跟住去俾一啲嘅就系低下嘅家庭，佢哋需要食嘢嘅话咧，就将佢分俾佢哋咯。 几好啊！ 系啊，我觉得好好啊！呢个计划我觉得真系非常正， 因为我见过咧有啲饼铺咧，我行嘅时候，佢系成袋啊， 系啊， 成袋面包抌晒落垃圾桶 啊！ 我就试过有一次，我走埋问嗰个人，我话点解你要咁样抌晒佢？点解你唔可以摆喺侧边或者摆喺你铺头入面门口都好啊？写住个牌，写住俾露宿者。佢话唔得嘅，因为佢话惊咧啲露宿者，如果佢唔喺限时食咧，食。即係食咗落肚會食壞咗自己，反而佢哋會病咗啦。 好多呢啲場面㗎，我都見過啲壽司鋪咧，到唔知買個鐘數咧，佢就將嗰啲舊啲嘅就抌㗎啦，抌抌抌， 其實好嘥 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係嘅話，咁所謂就攞走，係咪先平啲俾人或者唔使錢俾 人啦？有需要 換地球， 冇錯啦。喂，好啦，十一點鐘，我哋咧準備課本咯，一陣翻嚟學習呢個咩啊銀燭啊， 銀燭 係啊， 銀燭 OK。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 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晨， 早晨，早晨。我话俾大家听，由于咧过去咧，你哋即系 表现口下， 品行良好， 系记得你个民族， 系啊， 优 良优良 啊，小杨妹， 小杨妹， 你哋 sorry， 老师讲过嘛？由于你哋太心散啦，系啊，即系又， 于是解散系咪？ 唔系。所以咧，我经过 你快啲得唔得啊？你讲咗好耐，我都唔知道你想讲乜。 我同校董会倾好咗啦。而家咧，我会收紧个课程，收紧课程。 咁会点啊？收紧 会有啲例句。而家咧就唔想好似你哋咁样求其又噏英文啊，以为押韵就系造句。 我冇啊！ 你冇有两个同学。 咁咩嘛？我哋叫努力啊嘛。我尽力啊。 好啦，嗱。陣間廢話少講嚇，你偷睇我啲碌屎冇用嘅。 我冇偷睇， 唔好講英文啊，碌屎係英文嚟嘅。 筆記好嗱，上一次講銀竹啦， 點 你覺得點解會叫銀竹咧？嗰啲魚落， 因為好似銀色嘅竹咁跌落嚟咁一支支 一支支啊！呢個聰明係啊，即係唔係佢古人咧唔同嘅魚咧，佢哋有唔同嘅形容詞嘅。因为点解佢哋中国即系古时啲人咁中意落雨咧？唔系讲滂沱大雨嘅水灾，你觉得佢哋点解咧？ 因为唔使出街咯。 系啦，唔使出街咧就留喺 唔使出街又好， 饮下酒啊，饮下屎啊，作下水啊， 仲有瞓觉啊， 系瞓觉咯，系啊， 冇嘢。 其实你都可以做诗人啦。 我快快一齐穿越去古代啦！ 你好诗人啦，你好 poetry， 唔系我冇讲英文，但系实力嚟。 咁咧， 咁你个名都有英文啦，马老师 ，A B C D 个 C，A B C 个 C， 我唔系，我系死尸个屎， 我哋 你系战尸系咯，战尸个屎， 你够胆， 你自己讲嘅， 你知唔知呢个银竹系嚟自边一个噶？即系边个诗人？而家你又知嘅， 我乱讲， 系啊，真系啊， 我就识佢啫嘛， 系咪一首诗嚟嘅？ 系啊，阿威利啊， 咁个首诗系边噶？ 白雨映寒山，深深似银竹。 嗯， 佢呢首诗咧叫做《宿虾湖》。 宿虾湖系咪真系噶？ 唉，真系 咁难听嘅一个名。 系啊，你 讲咩噶？ 读得几多书啊？ 我唔系好多咋。 边个宿啊？ 宿系 住宿个宿， 宿一宵个宿。 哦， 系。 咁佢唔系即系佢住一个地方叫虾湖嗰度啊？瞓一晚。 你自己去查啦。我唔想乜都讲晒俾你听，而你咧就好。 虾湖系咩个地方嚟噶？ 我唔想同你讲。好，跟住廉迁。廉是廉洁个廉，咁跟住系纤体个纤。 廉纤， 呢 个 又 形容 咩鱼？系啊，咩鱼咧？ 唔系毛毛鱼。 我都觉得系毛毛鱼。 你咧？ 我都觉得系。 系啦，就微微细鱼，同毛毛鱼差唔多啦。嗱，我就唔会咁苛刻嘅，系都话你哋唔啱嘅。 一时时啦，廉纤， 廉纤， 毛毛鱼， 唔系廉耻啊。 咁如果好大鱼咧？ 佢 未讲到，佢未讲到， 系啦， 系咁嘅，佢梁紧张，好紧张噶嘛， 佢连上堂 系都好紧张，佢都快啲学晒啲嘢啦。 佢依家又准备放学， 系啊，冇错， 执紧书包， 好， 佢谂紧一阵间买咩？ 买咩饭堂度？喺个仓度买啲咩出嚟啊？好，灵泽，灵泽， 边个灵 系心灵嘅灵，泽系三点水。嗰個澤 即 係哦，好大魚 啊！惠澤社群嗰澤， 好大魚， 唔係 咩？ 靈澤 國啊，即係落古大魚啊嘛！ 靈澤 黑魚， 唔 係紅魚， 冇 嗰陣冇誒咁啊！ 有咩揀？其實得大魚同 夏天嘅魚，即係落得好勁嗰一隻， 我知道 打魚 冰雹。 唔系， 我 嗱有一个宅住咧，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意思嚟嘅，阴宅。 哦，咁啊， 春天落嘅雨。 接近啦， 年初一落嘅雨， 点解要年初一啦？ 春天啊嘛， 呢个系润物好雨啊，即系啲雨咧。嗯又唔係好大，又唔係好細，你會覺得咧個大地咧， 又唔使打，灌 溉一下 啫， 係啦，啲農作物又 欣欣向榮， 有用嘅雨， 冇錯啦，好， 靈澤啊叫做， 係 啊，係咪問翻嘅？嚇，係咪會問翻嘅？ 唔會， 好驚， 突然間 我咬字， 就似 AI baby， 唔會， 上回講 我見到有同喺度抄碌屎， 洋人教授講嘅， 快啲啦， 好跳珠 咩？ 跳珠。跳系跳跃个跳，珠系水珠个珠，系啦，跳珠系咩咧？ 落水面嗰啲弹下弹下弹下弹下， 跳珠嗰啲咪过云雨？ 唔系错，你咧？ 花洒雨，即系有啲咧，你有冇试过啊？譬如可能咧，突然间好大，跟住熄，哦，冇错， 我唔系 骤雨， 有呢啲咁嘅雨啊！ 我知佢呢个咧，阿梁锦章接近啦，佢讲嗰啲雨花四溅啊，即系嗰啲 水面哒哒哒哒哒哒 跳珠。 明唔明啊？ 嗯， 好啦，诶，有冇听过滂沱啊？ 有 滂沱， 即系大雨嘛？ 系好大雨，好似倾盆大雨。 有首歌噶，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完全唔啱 key， 所以 系 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 好好听啊，细路长。 OK， 细路长，你作句。我有前，我有前前设噶，在这个下雨的晚上。 我想着你， 哇， 好鬼片啊！ 句号， 得你又似你啦，梁锦章到你啦， 再借个 屁啊！唔系你第二句， 你唔系咩？ 有第二句， 有第二句， 嚟 落大雨水浸街， 嗯，落大雨水浸街，阿妈话我好乖， 可以再埋下一句啊 ？OK 啊，好啦，嚟。 落大雨水浸， 唔系你啊， 唔系又要承继佢先啊。 你俾 我 再 另一句，啊你作。 落大雨水浸街，阿妈话我好乖，听住风骚个个都系 happy 街， 都话唔可以用英文 啊，唔可以。哎呀， 你出，系咪衰啊？仲有冇啦？ 有， 嚟 啊！听咗啦，碎路。瑞是瑞士的瑞，路是露水的路，这些人是什么雨来的呢？ 浸住街那些。 露水。 瑞春年那时候，即是春天的露水是吗？ 春天的露水。 我是浸街那些。 不是浸街，瑞露瑞是吉祥，露也是好像雨露那样。其实呢都是雨真而长，即是很珍贵的那些雨水。那些人呢就 叫狗汗逢金露。 金林，我啱啱想讲金 林， 就是久旱逢雨，嗰啲就叫金林。 系啦，即 系 好耐已经冇落雨啦，突然之间再落雨， 系好开心噶。 系啊， 我作句碎路， 你作 碎路碎路。今朝搭车经过狮子隧道，你个衰佬衰佬 ，hello hello， 衰到冇跑， 你个衰佬衰佬衰到冇跑，好啊，细佬大， 你唔好认系我嚟解放，讲多次，有本事一字不漏讲多次， 细佬细佬细佬搭车经过 狮子 隧道， 衰 佬衰 佬衰到冇跑，衰 到冇跑。一百分， 好好啦，呢首先， 好 ，OK 啊， 系， 系咪想呕血咧 ？OK 啊，嚟啊， 好，嗱，跟住咧，讲完雨嘅时候咧，我想讲下雷啦， 好雷， 因为雷电啊呢啲系 一齐噶嘛， 跟住啲雨水啊 ，Melvin， 哎呀，讲咗英文 啲，唔紧要。你知唔知咧？因为咧以前啲古人咧唔知道点解会行雷啊，所以咧佢觉得好神秘，好似有啲即系有啲启示咁样样啊。 系 好咁咧，佢哋就对啲雷咧有啲敬畏之心。 系 有雷神， 有雷神咯。 系啊，雷神系咩样啊？ 雷神， 雷公子， 系外国人嚟嘅喎，雷神 雀仔。 系啦，诶，聪明啦， 我睇《封神榜》 哦， 雀仔嚟嘅， 雀仔嚟嘅 形状，即系如果系雷神咧， 哦，系啊，系啊，雷鸟啊， 系真 系，系啊，真噶， 芬达伯， 嗯， 系， 你知唔知咧雷咧，即系如果有啲人咧 做坏事啊，咁 俾雷劈嘛， 俾雷劈， 仲有咧，仲有咧， 俾雷劈， 五雷轰顶， 系啦， 系啦， 用翻广东话， 五雷轰顶， 你又识嗰啲咩？五雷轰顶， 佢识讲嘢啊，佢啲口音啊，唔好怪佢啊， 我冇怪啊，系冇怪啊， 好好好 Q 啊， 你要包容噶啦， 我 take easy 啊， 咁五雷轰顶系即系咩意思？即系帮咁样， 系啊。嗱，另外咧，我想问一下啦，天鼓， 嗯， 天空嘅天， 嗯， 鼓声嘅鼓， 嗯， 系形容咩啊？ 行雷咯， 嗯，聪明啦， 一听就知啦。个天打鼓， 你唔好翻度赞得唔得？ 系啊 ，OK， 好渣啊你哋， 哇，好开心。 另外仲有一个咧，形容行雷嘅就叫做玉虎鸣。 玉虎 鸣系嗰啲碧玉个玉啦， 老虎嘅虎头，老虎 鸣系啦， 系 叫我鸣， 系即系佢嗌。 因为点解咧？ 哇！ 即系喺天嗰度有类似只哮天犬或者有老虎咯， 系咪啊？玉虎咪就天上老虎啊！ 因为佢隆隆声嘅，就好似老虎叫啊，哇咁样。 咁有冇嘢形容闪电噶？ 有， 嗯，今日唔教， 教 系。 闪电咧系有一个传说嘅， 嗯， 我讲个古仔俾你听，然后大家估下系乜嘢啊？ 系 有一个故事好得意，阿神仙东皇宫咧同埋玉女啊玩呢个投壶游戏啊， 投壶游戏 系啦， 壶系水壶， 游鱼游戏， 投壶游戏 掟落个壶度系咪？ 系啦，即系咁跟住咧掟唔中嘅时候咧，咁就 跌咗落嚟， 上天咧就会。笑一下， 先玩嘅游戏。 喂， 上天，上天咩？就会咩？ 就会笑一下，咁啦，你试下。 系啦， 系啦， 咩 嚟嘅？系啦， 你试下。 咁跟住点啊？ 咁咧个上天啊，真系聪明， 咪咪闪，咪咪 系啦，就会咁样闪啦。 你讲咩得啦？ 唔系我讲咩都得。 即系上闪就系上啲笑啊， 系啊， 来自边度噶呢个？ 霹雳人， 霹雳舞 ，Big Dance， 系啊，佢叫做 咁上天系边个？ 霹雳人系咩嚟噶？霹雳人系 梗有啲 即系类似《封神榜》啊，《水浒传》啊咁呢啲啊， 我就解释 翻，霹雳人 系啦，霹雳人系啦， 好，霹雳人， 跟住有，跟住咧，我俾啲嘢你哋估下， 好。 琼瑶 系， 你听过啦， 听过 系。其实佢指乜嘢咧？ 指乜嘢？ 系啊，琼指啊，即系其实形容乜嘢？ 即系雨啊，诶雷啊，电啊， 系啊，天上嗰啲嘢啊， 琼上运 唔系， 薄冰雹 唔系， 彩虹 唔好撞， 思想系撞噶咯， 唔俾撞都唔识， 撞一下先，估 谂咗几下啦， 系咪真系可以从个字度谂到出嚟嘅？琼瑶。 即 天公，天公，系咯，唔系，系咪真系有嗰样嘢？定系神话里边噶？ 唔系，佢形容词嚟嘅，即系等于啲人形容银烛系。 我啲，彩霞， 唔系 晚霞，彩虹，龙卷风， 琼系咪靓嘢？系咪靓噶？系咪靓噶？系咪靓嘅嘢嚟噶？ 琼瑶啊， 月亮， 唔系 星星。 你撞你 成日撞 啊？你话系靓嘅嘢吗？我觉得呢啲嘢靓啊。 我知，流星 唔系， 唔知 啊。咧系北方。有嘅，南方冇嘅。 咁咪 估多阵，估多阵。 咁我点知？ 北方有， 我南方 系啲天气现象嚟噶嘛？ 系咪啊？ 落雪 系啦，雪花形容啲雪花， 就 系 叫 琼瑶。原来琼瑶女士佢个 名 咁靓， 个 名 即系有典故， 系 有典故嘅。系跟住啦，淋淋雨， 落雨， 雨字边下边有个 淋字， 冇错，淋淋系形容咩咧？ 系咪落雨啊？ 系咪又系天上嘅嘢嚟噶？ 落雨嚟嘅，咩雨咧？又系 淋淋， 好大雨， 淋淋都会大雨啊！ 天后早嘅雨， 唔系 雨纷纷嘅雨， 近似啦。 雨纷，雨花， 雨粉， 雨粉， 好落咗好耐嘅细雨，即系咁 长命雨， 淅沥嘅雨， 冇错啦，淅沥，哇！你 好文采， 系啊， 好淋淋，好第三。 仲有 系 稀微稀 点写 系起字下边四点 哦 微系 一条眉嘅眉 唔系微系 微 笑微笑嘅微 稀微 是形容咩呢？ 稀微。 嗱，俾啲提示你。 关唔关女士啊？今次 唔关，系形容嗰个时 间 嘅。天文 现象。朝头早晨光嘅时候。 系啦、嗯，晨光第一线、 這個、 可以叫做稀微第一线。 稀微第一线， 稀微第一线。 系稀微，佢即系啱啱天蒙光嗰个感觉。 嗯、 好， 嗯， 跟住仲有同蒙咧？ 点写？ 同系日字头。做兒童的童， 哦， 跟住蒙咧就係月字，做個蒙查查個蒙，係 咪大霧啊？形容 唔係， 當個月光初咗出嚟嘅時候， 月光被啲雲遮住， 唔係 黃昏， 同月光有冇關係？ 冇 黃昏， 同太陽有冇關係？ 有。 黃昏咯， 唔係 太陽射到 啱啱升起 霧嘅時候，嗰種仙境人間嘅感覺。 你啱 唔啱啊？ 你讲就讲，你唔使拧下头嘅。 仙境人间嘛， 仙境人间 啱唔啱啊？蒙 啱， 同蒙。 太阳正中嘅时候， 唔系， 应该就一系就落，一系就 有一个蒙字、啊。 黄昏嘅时候， 唔系 讲咗啦，估咗啦，头先 系啦。 朝头早唔系晏昼，唔晏昼， 啱啱落。 朝头早天蒙光，个太阳 啱啱升起， 升嘅时候， 即系 就稀微咯。 黎明嘅时候。 咁同稀微有乜分別啊？同蒙同稀微 係喎，又係喎。 同稀微，你話 冇分別嘅。 稀微第一線啊嘛，咁即係同蒙第一線都得啦。 其實都係得啦， 同即係 未升啊嘛，最早啊嘛， 呢兩個係。 嗱，稀微咧係 即係如果佢哋係相等嘅都 OK 嘅，我覺得你唔使一定要令到佢哋兩個唔一樣嘅。 Equivalent，equivalent， 星星。 好，仲有冇？冇啦嘛。 冇啦，冇啦，冇啦。 好嘢， 好多嘢啊！今日 你讲翻个你记得嘅，你讲翻个你记得嘅。 嗯， 同梦 林林 希 林林系乜嘢啊？ 林林即系嗰只落嗰啲雨咯， 细 雨咯，落 咗 好耐 嘅 细 雨 咯，仲有琼瑶。 嗯，琼瑶 系乜嘢啊？ 琼瑶就系一位名作家，亦都系 雪花， 冇错。 你咧 就衰老咯。 所以啦，所以我经过狮子山隧道，我最记得就系呢个课程今日，其他都忘记晒。 好嘢，多谢马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证监会因应近期公众对不受规管虚拟交易平台的关注，将会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信息传播和投资者教育。行政总裁梁凤仪说，证监会将会在网上公布四份虚拟资产名单，包括持牌平台名单、结业平台名单、被当作获牌照平台名单，以及新增申请者名单。证监会亦都会发布一份专门针对可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名单，协助公众对本地无牌或可疑经营手法平台提高警觉。证监会网站又会刊载有关名单，并且考虑提供更多有关不受监管的虚拟资产平台资讯，俾公众及早提高警觉。梁凤仪说，证监会将会联合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推出一系列公众宣传活动，提高大众防骗意识，并且透过传媒、社交媒体、讲座等加强投资者教育。他又提醒公众要慎防高息陷阱，不要尽信网上 KOL 的推介。柯士甸道西前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两个工人在港铁旗下商场元芳进行地下喉管更换工程期间，怀疑吸入沼气，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瑞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两个工人是分判商的员工，公司将会全力配合劳工处的调查，同时亦都会从各方面跟进，包括事件涉及的工序、工作范围和商场的通报机制等。瑞建和分判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安排和分判商分别发放合共20万的抚恤金。 北韓強烈譴責南韓總統尹錫月日前在聯合國大會的言論，認為對方談及北韓和俄羅斯武器交易的可能性，以及警告若果俄朝開展軍事貿易，對南韓安全和和平將會構成直接挑釁，是歇斯底里的妄言。朝中社在報導中指責尹錫月在聯大演講的時候惡毒誹謗朝俄關係，並且讥諷尹錫月對國際關係和政治常識一無所知，甘心做美國的御用傳聲筒。報導又就北韓領袖金正恩訪俄等朝俄關係問題表示，鄰國之間的親密交往是極其自然和正常的事情，不構成任何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7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5.8，跌7.8；盈富基金18.47，跌2.3；恒生中国企业62.62，跌9.4；美团118.3，跌2.5；阿里巴巴85元，跌9毫；友邦保险63.6，跌1.75；南方恒生科技3.84，跌7.4；比亚迪股份250元，升8；小鹏汽车67.8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48.3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9，人民币7.306，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628点，升226点，港金报17,93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美元，卖出1,92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翻你，红隧港岛入港岛出口去跑马地方向的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咗。而家过海的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睇埋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依家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去到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车噶，依家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提翻大家，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嘅影响，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以下路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包括石澳道近烂泥湾、赤柱皇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仲有西贡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朗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还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劇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会员积分就快到期，要按这条 link 输入信用卡资料才可以换领奖赏。 银行和主要大型商户已经承诺不会经即时电子信息给条 link 你，问你拿信用卡和个人资料，咪受骗。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提近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你节目《风骚快活人》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到睇电影同埋剧集嘅时间啦。今日礼拜咧，我喺串流平台睇咗一套咧丹麦嘅惊律电影，叫做《成人级爱情》（Loving Adults）。成人级爱情冇唔系成人电影嚟噶。 你讲 已经讲咗， 唔紧要，系 啊。 OK。 你之前讲过， 系啊， 有啊，讲过啦， 好好，唔好意思啊， 因为你哋两个系啦，都分别嘅就系你讲，其实系咪你有问题咧？ 唔系我问题， 你讲完啲电影，佢 时间上系啊，因为马老师通常系最后一个讲咧，成日佢嘅时间唔够， 你冇插嘴， 咁不如你讲先啦，我一阵讲第二套， 唔紧要，你讲，你讲，冇所谓噶，因为你睇完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睇， 我嚟分享一下， 系啊， 呢一套戏咧就系一个丹麦嘅女导演改编自一本小说嘅，咁一开始嘅时候个戏咧已经有好有气氛啦，就话有个女人喺度跑步啦，咁样跑，突然之间悬疑片嚟 嘅， 跑，突然之间咧就俾一个人咧用车砰故意咁撞死咗，即系嗰个场面系好震撼，然后先开始嗰套戏啦。就原来咧都系一个比较常有嘅剧情，就系一个老公就有第三者，就叫做咩有个情妇啦吓，而个老婆咧最后都知道咗嘅，但系呢个老公咧就好想同佢离婚。但个老婆咧就同佢讲话，我知道你公司一啲嘅秘密，如果我一报警咧，你起码坐5年，咁到时你嘅情妇咧就系监仓嗰度揾你啦，咁样，咁佢就处于一个咧两难啦，即系佢又俾个情妇逼佢啦，要佢离婚啦，但系如果佢知道佢一离婚咧，个老婆又会告发佢咧，咁样，于是就会有 都冇晒噶啦， 就会有第一幕嗰个画面出现咗啦，但系 究竟系边个杀嘅咧，系咪？ 当做 完，同埋嗰个到底死个女人又系边个嚟嘅咧？ 冇错， 冇错啦。咁呢个咧，我都拍得非常之好。同埋有啲咧，即系好似你觉得喺戏里边过长嘅情节啦，揸架车个女人心不在焉去洗车咁样，但系原来洗车本身 有用嘅， 都系有用 线索嚟， 都系线索嚟嘅。咁大家就好好去享受呢一个惊律电影，叫做《Loving Adams》啦。 好，我今日咧就突然之间嚟个急转弯，因为咧星期六系啦，其实本身我系情侣话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原先系睇咗另外一套嘅电影嘅，咁但系我觉得就唔够好睇，咁所以咧我就仲系继续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时候，我就抄，卒之咧揾到有啲沧海遗珠，我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嘅话咧，小羊羊原来都有睇过， 喺我中学嘅时候， 冇错。嗱，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有时有好多我哋已经唔记得咗嘅，可能系电视嘅剧集或者系啲电影，你睇翻嘅，你仍然会觉得嘅就系佢系俊永嘅，佢冇过时嘅，佢讲嘅嘢可能而家都 都仲發生緊嘅。咁、我就真係今日嚟一個轉彎嘅，就係唔係一套戲，係一套喺2011年嘅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一個單元。咁係喺女人多自在四十集其中嘅一個單元，佢係有兩集嘅，每一集大約係22分鐘。拍完之後嘅話，因為實在太受歡迎啦，男女主角大家都會好希望佢哋可以拍續集，而且有一個電影版嘅。我睇 咗咩？ 佢有一個電影版嘅，就40多至50分鐘到啦。係、啦，咁其實我講緊嘅咧，就係曾經喺35屆嘅香港國際電影節度都有上映過嘅、就叫做《幸福的旁邊》。導演咧就係麥希恩，編劇都係佢，再加埋一位叫做秦南琴嘅人。咁而且咧，裡面咧人唔多嘅，有楊琪做女主角啦，男主角咧就係盧振業啦，咁而仲有周國賢咧，再加埋堂妹嘅。我只可以講，每一個人喺裡面都做得非常稱職，甚至乎嘅就係盧振業。睇完之後係會心動嘅，對於我自己嚟講嚇。好啦，咁啊講一講裡面嘅角色咧。楊琪係飾演一個咧就係27歲嘅，啱啱咧就係同一個拍拖好耐嘅朋友咧就分咗手，男朋友分咗手。而同齡嘅朋友嘅咧都已經一個二個咧就已經傾緊結婚噶啦。佢一個人喺香港，屋企人喺外國，佢喺一間婚紗公司度做，當然都會希望嘅就係拍拖啊、生仔啊、有自己嘅家庭啦咁樣嘅一個女仔啦。好啦，咁講到盧振業嘅話咧，佢飾演嘅咧就係一個細佢好多年。就是21歲的一個佢嘅朋友，即係個女主角的朋友嘅其中一個表弟，讀緊大學啦，但喺酒吧嗰度咧就做緊 part time 嘅，咁啊性格方面係暖男，咁、而且佢就覺得自己係需要一個活在當下、重視自己嘅夢想多於物質生活嘅佢嚟嘅，但係兩個完全價值觀一啲都唔相同、當一個男女主角要同佢一齊嘅時候嘅話，就好冇安全感啦，係咪？乜嘢都話唔緊要啦，行咗先啦，拍咗先，拍咗拖先啦，生咗先啦，咩都唔理嘅。咁、但係當然女仔話唔接受啦。咁而係啦，咁楊琪所飾演嘅角色嗰就叫做楊美玲，遇上一個比自己年輕嘅一個男主角，咁、就係其中嘅一位朋友嘅一個表弟。兩個人就喺個酒吧度遇上，發生一夜情，點不知大咗肚。 哇！ 一夜情、okay、大咗肚，因為大家飲醉酒係啦。咁究竟佢哋兩個有咗 BB？咁最後決定要定係唔要咧？咁佢哋當中有好多呢啲咁嘅 碰撞嘅， 係啦。咁而且嘅就係講緊裡面嘅嘢咧，我就唔多講啦。其實我覺得一套嘅單元裡面嘅話，能夠涉獵到嘅有關於嘅就係未婚生子啦、子弟戀啦。結婚嘅時候嘅話，即係裡面所講嘅好正。喂，結婚唔係幫我換個燈膽，同埋嘅就係幫我煮個即食麵咁簡單嘅。實際你要面對嘅一個問題嘅話，係咪兩小口子都要傾嘅咧？ 係啊， 咁而且咧就 係 嗰陣時候成日都好興好興咁樣講嘅，就係話生個 BB 要400萬，點湊啊？係嘛？如果當大家都冇呢個經濟能力嘅時候嘅話，我哋應唔應該要咧，定係唔要咧？即係呢啲咁樣嘅課題，佢裡面都有涉獵到嘅。我好中意佢里面有啲嘅场口嘅话，有一啲两小口子嘅小闹交，吓、即系个男主角同埋个女主角嘅就系个男主角，因为细自己咁多，个女主角成日觉得嘅就系算啦，系 唔系啊？唔够成熟， 系啦、你都唔明我要乜嘢嘅咁。 但我记得卢振业嗰个角色系好想做一个负责任嘅， 佢系话要嘅，系啦。到最终个女主角话唔要，因为我觉得我同你喺埋一齐，我哋未必有将来， 冇基础啊， 冇基础，系啦，生咗出嚟点啊？边个养啊？但系男主角都讲我养你啊，即系呢啲位咧， 嗰种咁纯真，但系好似你谂清楚嚟噶， 系啦，系好冧嘅。我最中意、最中意嘅咧就系我唔知道小杨颖仲记唔记得佢哋两个小口子，你哋必须系会咁样噶。拍拖嘅时候嘅话会行家私铺，佢有一场就系两个行灯饰铺，好多呢啲咁样嘅情景系会出现嘅。咁跟住佢就系、女主角咧有少少神呕啦，跟住佢就即刻攞个嗰啲桶俾佢呕完之后，咁跟住咧。就两个坐咗喺度喺度笑，咁跟住个男主角就无端端就啊，既然系咁嘅话咧，就扎扎地地就将个头摆咗喺个女主角嘅嗰个肚嗰个位置嗰度，想听下其实 B B 嘅心 系啦，又有心跳。咁、个女主角就讲，就话我觉得佢踢我，佢就话唉，都冇手，即系未有手未有脚嘅话，佢哪来会踢你？即系呢啲咁样嘅好少好少嘅情节，你必须你一定系有做过嘅，系啦。同埋就喺佢屋企嗰度嘅话，佢有一个就系长年都喺度。 度斬下斬下嗰個燈膽。當一個男人去到佢屋企嘅時候，佢咧佢就會幫你換啦。咁、而你落嚟嘅時候嘅話咧，佢就咁樣攬順勢就攬住你。咁跟住佢就話：不如咁樣，我哋攬一陣咯。咁樣嘅嘢咧，我覺得麥希恩處理得好好啊！ 好識揀呢啲。细微嘅嘢， 细微细眼 嘅 嘢， 关系 冇错。 喂，我想听阿小羊羊咧，你男仔喺呢套戏咧，你话 我嗰阵时读紧书睇，嗱，真心讲，2011年啊嘛，其实真系对佢哋而家过咗十几年。但系点解头先阿例如前面讲，我话我都记得呢套戏，因为我嗰阵时睇完之后觉得，哇，真系拍得好，同埋入边嗰啲关系咧，个冲突又真系做得几好。 系啊， 因为我谂佢一开头唔知第一集已经讲佢哋 one night stand 啊， 冇错， 有个 B B， 第二朝大家喂。楊琪就即刻要講要走啊！但係男主角又依依不捨啊！其實嗰種感覺，我覺得哇，個衝突性係幾大嘅矛盾，咁所以我到依家都仲記得咯。 係啊，成日就拉拉扯扯噶嘛，係嘛？個男仔個女仔就話算，個男仔點解要算啫？咁樣 點解唔生啫？ 點解唔生啫？咁樣咯。 我覺得寫個情節誒，即係阿麥希恩佢寫得好好嘅，即 係 兩個角色捕捉得啦，同埋佢揾演員又揾得好好啦，所以我到依家都仲係好有印象。 我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當年嘅楊琪再襯呢一個盧振業嘅話，佢兩個好襯。 同埋嗰時盧振業係好清濕啦，好靚仔，我記得。係 啊，同埋佢哋兩個一齊嘅話，你會覺得你好想佢哋喺埋一齊嘅。 我嗰時睇 到。而受歡迎到嘅就係啲人成日會希望嘅就係話佢哋會唔會喺呢個幸福的旁邊，咁就係可以有個續集咧，就叫做旁邊的幸福咯。 係，以為 係啊，但係到最後。 哦 ，OK， 我嗰陣時係仲喺度諗，點解楊琪你唔接受盧振業？人哋都話行咯，人哋都負責任咯，點解你唔肯接受咧？但係而家人大咗就覺得，如果我係楊琪，我覺得喂，佢都真係未諗清楚。 但係佢咪咪嘅時候，係佢咪咪嘅時候嘅話咧，佢喺醫院度再出翻嚟嘅時候，佢將所有佢自己擔心嘅嘢嘅話，係一次過講曬嘅，係啊，咁我就點有個交代嘅，最尾有個交代嘅，我覺得真係好睇，而且嗱好睇到嘅就係佢冇一場係多餘嘅，而且線性嘅發展嘅話咧係非常之舒服，同埋嘅就係。兩口子有好多嘢你係會做嘅，即係你裏面你係會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好睇。 好， 家姐大家就 係 電視 香港， 可以知道我就係香港電台電視部嘅製作嘅話係非常有水準、 高質嘅， 好嘢。 好，馬老師，好 小楊 今日咧講一套我自己都幾中意同埋幾難得中意嘅一種類型片啊，就係一個英國同埋以色列一齊合作嘅一個合拍片啊，叫做《以色列鐵娘子梅爾夫人》啦。咁就係當中講下導演先，導演就係一個以色列裔嘅導演啦，叫做佳納提夫啊。咁成套戲咧就係講以色列嘅唯一一個定係第一位啦，我唔知道之後有冇啦，主要係第一位嘅女總理點樣帶住以色列國咧去經歷一個佢哋國內。第四次重要嘅战争就叫做赎罪日战争，咁入边嗰个女主角咧就是一个非常之演技出色嘅影后级啊，攞个康城影后啦，同埋奥斯卡影后嘅叫做 Helen Mirren 啊，海伦。 米兰， 冇错，可能米兰。 咁爵士啦吓， 冇错啦。咁咧，佢就系饰演呢一个女总理啦，叫做 Golden Meir 嘅。咁咧，成套戏好多历史背景。咁但系点解我先话，其实我平时就好惊睇呢类戏嘅，就系因为我觉得我睇呢啲戏咧，我要由头做一次 功夫 啊，究竟佢发生咩事咧？国同国之间咩关系咧？当时嘅历史背景系点咧？咁但系呢一套咧，我見到嗰個 poster， 我應該好有感覺啦。因為嗰、那個女主角咧，佢係做曬特技化妝啦，佢係同嗰個圓形嘅女總理咧係真係99.9% 一樣嘅。咁我就哎呀唔得啦，冇時間做腦補啦。咁我睇先，但係睇嘅時候咧。唔難睇嘅，唔難明個歷史背景嘅。咁當中個歷史情節我都唔長講啦。但係總之佢就係講Helen Mirren 咧。點樣喺1973年嘅10月6號至到10月26號呢20日咧，帶領住以色列國咧去經歷呢一個贖罪日戰爭嘅？咁少少歷史背景啦，咁就係以色列就嗰陣時係要對抗呢個埃及同埋敍利亞嘅一個戰爭關係啦。亦都睇完呢套戲之後咧，我平時好少睇中東嘅歷史嘅，但原來咧以色列嗰陣時就係同中東嘅國家嘅關係就唔好嘅，唯一嘅盟友就係美國。咁就講呢一個女總理。雖然一個70多歲嘅老人家啦，一個政治家啦，佢對軍事係冇乜認識噶啦，但係佢點樣係用一個好堅毅、好不屈同埋一個好高壓嘅狀態底下去帶領國家去度過呢一個戰爭，有少少似英國嗰、那個Winston Churchill 嘅，係啦，咁同埋佢唯一一個我覺得幾新穎嘅手法啦，就係佢唔係一套。 雖然講戰爭嘅，但佢冇戰爭嘅場面，佢、 嗯、 係一套 傳記嘅電影， 傳記電影同埋都係文戲比較多嘅。咁佢點樣去表達一啲戰爭嘅場面呢？佢就有一個好聰明嘅方法，我唔知係咪 budget 所限啦。佢、 嗯、 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嘅，聽住個 microphone 啦，佢就一啲叫做轉播嘅頻道， 嗯、 即係睇住戰爭。當下嘅士兵點樣係聽住佢哋嘅聲音啊？哇！對方有大炮、有坦克車啊！我哋要點樣俾人炸啦？雖然你覺得嚇、啊、好似好唔兒戲嘅，但係你好、 嗯、 都好似置身其境咁樣嘅。你聽住佢嘅聲音，啲士兵嘅點樣慘叫啊、 嗯、 炮彈嘅聲音啊，完全好似身歷其境咁樣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同埋咧，我覺得特別要 mention 就係咧呢一個阿美蘭咧同阿呢個盟友啊，美國國務卿嘅新基格咧。有兩場戲嘅，都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 嗯、 大家都可以睇下呢套戲。 嗯 ，OK， 好多謝推介， 多謝介紹。 好，到我介紹啦。我星期六咧就喺大台睇一套戲，就叫《無雙》，就係、是、周潤發同埋阿郭富城嘅。咁呢套戲咧，側邊嗰啲資料咧就係話，咦，同《非常嫌疑犯》有好多即係好近似嘅地方喎。呢、 嗯、 一套戲咧就係、是。1995年嘅作品《非常嫌疑犯》The Unusual Suspects 呢套戏咧， 美国电影系咪？ 系啊，美国嘅电影呢套戏咧，大家真系要好用心去睇， 攰、啊， 因为咧有好多而家嘅有 flashback 嘅，有而家有 flashback， 都要剪嚟剪去， 冇错啦。但系你呢套戏咧，你一定要好努力咁样睇咗前半五分四，然后咧最后嗰五分一。我覺得係最精彩、最精彩嘅，佢個佈局係真係非常精彩嘅。咁其實咧講一個大賊，咁佢叫做 Verbal， 佢英文名叫 Verbal， 即係佢啲花名嚟嘅。咁佢表面咧就係一隻左手勁亂，然後又跛下跛下嘅，好似即係最唔起眼嘅五個大賊。咁但係喺有一件情況底下咧，呢五個人咧就一齊。就被拉咗去拘留室，然后就进行认人手续。然后咧，其实点解会捉佢哋去咧？就是、因为有一只船有个爆炸案，死咗好多人。咁而呢五个人咧就牵涉喺其中。而佢哋点解会去嗰个船度咧？原来前设咧就系有个神秘嘅老板叫佢哋咧帮手咧去炸咗只船。但是咧，船嗰度有好多毒品嘅、 嗯， 你哋去攞咗啲毒品， 就炸咗佢。 系啦、嗯，但系一去到成只船，乜嘢毒品都冇、 哦， 其实真系局中局，我觉得系好精彩嘅，同埋佢设计得好好嘅。而最后嗰场咧，系点解呢套戏被认为算系？教科书的示范， 有时有啲系咁噶，即系譬如教父咁样， 系啊，你真系教科书级嘅咧， 经典级，所有嘅都系抄教父嘅， 经典级， 抄咗非常容易反嘅。 佢最后嗰场戏咧，就系讲呢个跛仔咧，就坐响嗰个警官嘅 office， 佢就望咗啲墙嘅，而个警官就背住啲墙嘅，就同佢讲嘢。呢场戏。我唔能夠劇透，但必須要你哋睇完前半節、再睇咧，大家拍手。我只能夠講最後嗰場戲咧，嗰、那個跛嗰個咧行咗出去，因為嗰個 要放佢， 放咗佢啦，覺得以為佢俾咗好多重要嘅資料佢破案啦。咁、一行到出去，見到佢。揸車走咗，好逍遙咁樣啦，摁下摁下咁樣走咗，係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大家去睇下，真係我覺得係真係，我會再睇一次。 有啲咩演員啊？演員做得好唔好啊？ 有一個係攞咗奧斯卡嘅男配角，就係呢一個Kelvin Spacey。 哦 ，Kelvin Spacey 係啦，奇雲史伯西，佢我覺得佢演技真係一流，又佢趌下趌下只腳。我成日装佢睇下佢只脚有冇摆错方向， 即系唔记得咗 啊 嘛， 系啊， 左脚下次右脚， 系啊， 睇下够唔够专业， 我觉得真系 好啊， 就算佢唔记得都有场冇睇， 但系佢行到格啦格啦，然后只手咁样整住咧，我真系都俾佢呃咗， 都相信佢 系 好逼真， 以为佢真系一啲即系五个大贼之中。最渣嗰、那個最冇用嗰、那個，哇！點知佢最高漲、 嗯， 大家得閒去睇下嚇、 嗯， 非常嫌疑犯， 非常 一套係1995年成30差唔多30年前嘅作品， 嗯、 但係都係經典中嘅經典。 O、okay, K，、其實今個禮拜我仲睇到一個懸疑片嘅、 叫 做 Under Her Control， 有冇睇啊？ 叫控制狂人啊。其实成套戏咧两个女人做晒，一个咧就系一个啱啱喺事业起步噶啦，入咗间时装嘅集团做嘅女仔啦，点知大咗肚，咁好唔想呢个时间生，又咧唔想堕胎，因为佢觉得呢个始终系生命啊嘛。咁佢女老板发现咗之后咧，同佢讲。嗯，唔紧要啦，不如我哋有个叫合约啊，签咗合约，你咧就嚟我屋企住，生咗之后咧就归我，就当系我生嘅，系啦，因为嗰个女老板虽然系事业强人，冇 B B， 咁啱啦，嗱你又唔想要嘛，咁就俾咗我咯，咁样，但叫做控制狂人，就系讲呢两个女人后来一齐住啦，嗰个女老板管住佢，完全俾人知佢喺边，连佢男朋友都揾佢唔到，慢慢咧就起咗一啲叫做争执。到最后咧系有命案发生嘅，咁都几考演技同埋嗰个导演嘅功力，因为得两个人啫嘛喺戏里边，就系、是、点样？ 主要场景都系间屋度嘅， 都系屋里边，即系讲佢点样呢个大咗肚嘅，最终好开心啦。哦，老板你肯要啊，好咯好咯咁样。咁但到后来点解会发生一啲嘅争执咧？咁啊，大家自己去睇啦。OK。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印章。 刘德华呢首歌叫登场 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 今日中午十二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啦。好热天气，几好生啊！今日都系几热嘅。下昼好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有阳光，持续天气酷热。本周后期有骤雨嘅。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咧，翻嚟继续《风骚浮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早晨，兰早晨， 莎拉姐、马家姐、小杨妹， 大家好， 大家早晨， 马家姐你好。 你今日应该好开心啦，系咪？有啲人唔关你事啊， 我哋今日马家姐都有交功课嘅， 真系噶， 冇错，呢样要即系俾翻个 credit 佢先。 好，你嘅人就真系最公道噶啦，系咪？就最后屘咪又系赞佢， 好 fair， 好 fair， 系啦。好，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会讲讲嘅就系肠易激综合症嘅小羊羊。 系啦， 好紧张啊！呢一个问题就已经咧，对于佢嚟讲嘅话就解决咗啦。咁啊，而家就希望可以就进阶嘅， 冇错， 冇错， 继续帮助佢需要。 难关嚟啦，真正嘅大佬嚟。 点解咧？ 不如讲下我有咩任务咧嚟紧，阿懒 你自己 set 你自己噶嘛，系咪？ 阿懒 push 我嘅， 我哋希望可以帮你。 姐咩啊？懒 懒姐姐。 好，咁你要讲下嘅咧就系，希望喺嚟紧嗰只增肌，系啦，增强肌肉。 冇错。咁啊，小羊羊咧，其实咧就好想肌肉系多啲嘅。 羊妹 啊， 羊妹，小羊妹， 小羊妹，系啦。咁咧，我又想好快咁样问下大家。咁你知唔知咧？人體咧其實個肌肉個比例係佔幾多 percent， 即係幾多至幾多 percent？ 同乜嘢比啊？ 即係自己嗰個體重 體重 嚟比較嘅時候， 係啦， 幾多 percent？ 二十 三十幾啊？ 係三十幾啊？ 係啊，三十幾， 三十至五十個 percent。 Yes， 係咯，馬家姐你。即係俾少少動力出嚟， 係啊，唔關佢事，佢就唔理㗎啦。 我冇話唔理，我唔知啫。 係啦， 數緊自己肌肉量 有幾 多， 可以去到五十幾，即係其實你嘅體重嘅一半都可以係肌肉嚟嘅喎。 我諗 就唔止添啦，加上冇脂肪嘛。 其實小羊妹係有53%。 哇！你知唔知點解？ 好叻， 唔係因為我體重輕。 哦，係個 比 例啊， 比例係啊。 但我唔理得你，總之你個比例你可以去 嘅個， 係咯， 係啦，即係佢個脂 肪。今日我明顯見到佢橫咗㗎。係 啊。 佢今日笑口淫。 大家都見識咗啦，係 啦，冇錯，仲彈佢添喎，大家都撳佢，係 啊，真係好實㗎，真係係 實正 嘅， 係係值得。 你哋自己講曬佢啦，咁樣。 咁事實人哋係值得讚啊，係 啦，你唔抵得啊，咁你努力啲咯，係 啊，你都可以咁噶。不過同年紀係有關嘅。 冇錯，再嚟啦。咁啊，喺幾多歲之後咧，其實咧肌肉就開始逐漸咁樣減少。 三十。 跌，哎係咩？我又廿五添。 唔係三十 啲添。 三十。 三十。 你估啊？你估系几多岁啊？ 我估紧啊！ 使唔使谂咁耐啊？ 人哋谂又话人哋谂，人哋唔谂又话人哋唔谂。 咁你唔使谂咁耐啊！ 360个月， 360个月要除12，即系等于几多？ 三十， 系咪啊？30岁， 30岁以后系啦， 就开始肌肉流失啦， 开始慢慢开始减少。 我想问男女有冇话边个快啲噶？ 其实咧就话冇分别嘅，但系有啲研究咧讲男人系。通常是多啲肌肉，女人是多啲脂肪嘅，系啦，即系女人系 生肉， 系啦，冇错。咁但系话有啲咧就去到即系再年纪再大啲嘅时候，即系去到80岁以上啦。咁其实咧患肌少症嘅男性同埋女性比较咧，其实男性系多啲， 男性 仲 要多啲添啊， 系因为多啲肌肉，系啦，咁女性得34% 咁样嘅啫。咁又好快又问下啦，咁40到70岁嘅时候咧，就肌肉量咧每10年会减少几多个 percent 咧？每十年嚟 8.275。 哇，好 accurate 啊！但系错噶， 每十年系减少系咩？ 唔系 你啱唔啱？ 20% 系 我估10几%啦。 系佢系最接近嘅， 真系8.275啊， 8%，我系最接近。 我都即系费事好似好招摇 咁 啦， 咁都 OK， 系咪先？ 系啊， 每10年 系啦，每10年。咁但系去到70岁咧，就会。再加快啲嘅啦，咁就去到10% 嘅啦，系啊，咁其实咧，因为肌肉都系好重要啊，因为如果你唔够肌肉嘅话， 系非常重要啊， 系 啊，系 啊， 你会跌噶。 我想问下女士，生完 B B 系咪又会 流失多 啲？ 个脂肪系会多咗嘅，咁因为你肌肉要配合埋你饮食啦，你食嘅蛋白质够唔够，同埋一啲负重嘅运动咧，都好重要。 嗯， 系。 言下之意嘅话，即使话我哋要留意，我哋要食嘢之外嘅话，仲要做一啲负重嘅运动。 动，系咪？负重嘅运动嘅就系即系举重啦， 系啦， 同埋最紧要练脚， 就未必系 cardio 嘅运动啦。 cardio 通常我哋就讲系即系帮助燃烧脂肪多啲， 系心肺运动。 系啦，冇错。咁举重你就唔好话一嘢就举十 K， 即系要慢慢嚟咯，系就唔好伤嘅，即系揾翻专业人士去即系指导一下咁样。 我想问，譬如我嚟紧嘅新任务啦，除咗话增肌咧，可唔可以简单啲去有个量度指标，就系增重咧？ 增重可以是一个指标，因为体重你会包括埋即系你啲水分、脂肪、肌肉啊各方面嘅，咁啊即系之前小杨妹都有即系睇过个体重分析咁样嘅，即系睇埋脂肪啊、肌肉啊嗰啲，系啦，咁啊见到咧即系好之前啦，系即系几个月前啦。嗰、那個體重咧有66.2，你唔介意 share？ 唔介意， 係係咁， 你而家先講，你而家先問佢。 講完之後 講咗出嚟，你都講咗， 你都逼我，逼我唔介意啦。 你啲咪粗心大意咯。 我唔準你咁樣話懶懶。 你咪小氣咯，係人哋都唔嬲。 冇所謂啦， 繼續咯，係啦，因為我私底下問過佢啦，知唔知啊？係咁，即係小楊妹咧就想 set 話70kg 咁樣嘅，係啦。 其實咩佢係你 set 㗎？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最主要睇翻咧，佢嗰個脂肪咧係，即係如果我哋對於運動員嚟計嘅時候咧，脂肪個比例咧佢係低過 10% 嘅，即係對於運動員。咁啊，小楊妹咧 就 真係好低嘅。 哦，仲要低 7.6%。 哇，太少啦啩！你的 sorry， 我係 athlete 運動員。 嚇？係啊， 點解會咁樣啊？ 因為我又好中意。行路啦，我中意做運動啦，跳舞啦， 係 啦，但啲肌肉真係偏少，同埋我183高啦，其實應該係70至75嘅。 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嘅脂肪含量嘅話，會唔會係偏低？反而嘅就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啊。 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嘅， 所以容易整親啲腰嘅，我成日伤腰噶，我跳亲舞都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度咗出嚟啦，咁啊建议佢咧，即系个体重可以其实要增加7.5公斤嘅，即系去到73.7kg， 十几 磅，十几磅啦，真系偏瘦。 你晏昼 嗱，我分 享 一下 食饭 啦。而嗰個肌肉咧，只不過係建議增加 1.5kg 嘅啫，因為肌肉有53% 啦。 系 咁脂肪咧，其實要建議你係增加6kg， 食多啲豬油啊， 好多喎， 係 啊， 所以即係脂肪唔好太少。 哇！如果你換轉嘅話，我諗你會好開心。 即係我想講， 其實佢嘅膳食，你應該要食佢嘅嘢咯，你食佢嘅嘢係咪啊？ 同我一齊食豬扒飯， 同埋馬老師傅計，如果攞俾我去做 gym 跳舞咧，我 好 正， 係啊！ 我估計嚟，我做咩俾你啊？你攞我副計， 咁佢咪冇計， 冇曬計啊！真係。但我想嗱，一開始入嚟錄音室之前咧，阿懶都同我傾，喂，我哋定呢個體重，我係覺得比我之前上一個任務去搞掂個腸胃咧係更加難。 點解 咧？我都就嚟32歲啦，我呢30多年咧，我係真係人生得一次係上過70kg，仲要上嗰個70kg係維持咗只係一個月。 啊，放心啦，隨住你嘅年紀嘅增長，我諗好快就可以達成你嘅目標。 我係一個例子嚟嘅，我細個咧，我媽以為我吸毒，因為我真係好瘦。 咁咪係咯，你睇下佢而家 123磅， 係啊， 我一路去，哇！突然間有一日105磅， 係，所以佢阿媽有一日同佢講咗，我出招信你啦，仔， 你冇吸， 你冇吸， 唔係，但係你要諗咁。 佢話你係邊個？ 我要 keep 住話而家嘅生活習慣，即係我要繼續做運動，我繼續嘅飲食要清淡。 食嘢， 我 清淡 係啊，我清淡㗎。係 啊，佢清淡， 我清淡。 唔係啊，我係就你而家因為仲係應該要清淡啊，因為你要增肌脂肪，脂肪係要成6個。 我諗我 係 食 多 啲飯，但我都唔係想嗰只好重口味啊。 嗯， 食得 哦，佢 係 想 黏 嘅， 即 係 想 係啊， 好嘅油 光 漂亮， 佢想要 嘅 好嘢， 牛油果啊、nuts 啊嗰啲都有幫助。 我咪分享即係小時候分享我之前嘅經驗啦。譬如我試過有一次，我諗我大學嘅時候畢業，我試過做過 dancer， 我唔知有冇分享，真係飛去加拿大做巡迴演唱會。咁嗰個禮拜咧，加拿大咧喺個五星級酒店，每次咧早午晚啊都係食自助餐。 哇！ 咁但係每日嘅運動量都好多嘅，咁但我每日特登揀好多 carbs 即係啲碳水化合物嚟食啦。我以為我一個星期後我又做運動啦，又食得都幾。暴食噶，因为 keep 住食 carbs 嘛，点知个体重系冇增加过。咁之后啦，到我上年年尾去旅行啦，去咗个几月啦，咁我谂住，哇，今次我唔使做，斋食斋玩，日日瞓觉放松，会体重会上升。 肥自己啦， 点知好似都轻咗1kg。 所以我覺得我個體質係好難肥噶。 所以就係要即係慢慢，因為佢個腸胃而家好咗啦嘛，吸收率其實好咗噶啦。 係，如果吸收唔到嘅話，你食幾多都冇用，係咪個原因係咁？ 冇錯，同埋你食嗰個比例咯，你話係咁食嗰啲飯啊、粉啊、面啊、carbs 嗰啲，你冇蛋白質，咁因為你又去做運動嘅時候，咁你唔夠蛋白質就會必即係 burn 咗嗰啲肌肉，係啊，咁又會輕咗。 哦， 同埋即係佢個代謝率都係高嘅，係因為肌肉。高即系肌肉多嘅时候咧，个代谢率都系高咯。 又后 生，但系其实系值得，系值得羡慕噶，系嘛？即系你新陈代谢率又高， 每个人唔同咯。 因为即系个高度，其实真系你嗱，点讲？去拍嘢，我唔够胆除晒上身衫嘅。 嗯，点解咧？ 因为即系如果影 video 嘅话，系人哋见到喂隔篱个friend 男仔咁样，喂大大只只，膊头又 有 个波咁样嘅，但我就系会好瘦咯，所以我通常着衫都系偏松身嘅， 系 着衫就可能好睇咯，但系你话如果即系除晒嘅话就。就偏瘦 好嗱，咁今日我哋定下咗呢个咁样嘅计划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就每一个星期之后吓，咁我哋就会系关注翻嘅，就系我哋呢个关注组嘅就有呢个马家姐啦。另外一个 case 嘅话咧，就系阿小妹啦，系啦，就系杨小妹。咁我睇下咧，究竟佢增肌会唔会成功啦？好唔好？ 难唔难搞咧？ 其实唔难，因为以你嘅咁勤力， 系啊，我都觉得 合作嘅态度 对你有信心。 我都要提一提一个点啊。我嘅身體狀況係咧，我一唔瞓覺啊，人哋有啲我啲 friend 係唔瞓覺，有啲會肥嘅，我就係偏唔瞓覺即刻瘦，係嗰啲潮睡嘅瘦咯。 係啊，即係你瞓得唔好啊，瞓得少啊，都會影響你個吸 收啊 嘛。 講緊一日係可以係2 kg 嘅上腦， 2 kg 通常就會水分啊，或者你有冇去大便嗰啲多啲嘅，即係你話肌肉2 kg 嘅浮動咧 就 好少嘅，一日之內 就唔需要太擔心啦。係啦，係啦，咁啊隨住呢。两位朋友究竟佢哋嘅身体嘅状况会系点样嘅话，我哋从中嘅话亦都学到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一啲即系 information 啦。好啦，咁今日我哋要提嘅呢一个问题嘅话咧，我觉得系好多人都好担心嘅。 冇错， 讲紧嘅呢一个就系 too early, never too late。呢个咧就系9月21日世界阿兹海默症，即系一种嘅脑退化咧，即系认知障碍症啊。我哋而家改咗名叫做系啦。佢9月21日就全世界，今年就系呢个 slow。即是讲緊我哋要及早发现啦，唔好话觉得太早或者太迟啦。咁呢个脑退化即唔係话真係脑化嘅现象呢，其实係脑部係出现咗问题啦，即係有病变啦，即係出现咗一啲斑块嘅时候呢，就会令到呢记忆力唔好啦，语言能力唔好啦，即係 自理能力冇咗啦。 去到好后期呢係即係行唔到啦，即係 消化唔到自己。 未必即系 吞煙都會有困難， 就需要即系可能插條喉由鼻嗰度落到胃嗰度去喂字咁樣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好多方面即系點樣去知道咧？當然即系你要做一啲嘅評估啦，去睇翻即系有冇關呢方面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係講緊即系譬如有啲即系譬如可能其他嘅因素，譬如腦部嘅受傷啊、腫瘤啊、腦積水啊、病毒嘅感染啊、缺乏維他命啊或者荷爾蒙、精神嘅問題。都会有机会咧，即系可能药物中毒啊、狂劈酒啊嗰啲都会影响个脑部嘅。咁我哋成日讲紧，即系脑部系好重要嘛，肠道系第二大咯，咁脑部系更加重要嘅。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嘢，坐喺度，即系几时食饭要做嘅嘢，所有都系关个脑去指挥我哋做嘢嘅。咁我哋点样去分话，即系中前期啊、中期啊、後期啊，即係佢有啲唔同嘅評估啦。咁大家都可以即係去揾翻一啲專業人士啊，或者睇翻點樣去評估嘅。但我好想帶出咧，就係點樣去預防呢個腦退化， 啊、 即係認知障礙啦。係啦，咁通常咧，我哋有個數據嘅，即係喺即係我哋講嘅阿茲海默症，即係喺呢個認知障礙嚟講咧，阿茲海默症係佔咗50%至75% 嘅，即係有唔同嘅腦退化症啦。咁而喺全球咧，其實每3秒咧就有一個人係確診呢個認知障礙症嘅。喺本港嚟講咧，70歲以上咧， 十个入面有一个就是有这个问题的、嗯、有认知障碍。 原因是什么呢？定是其实对于这一样东西的认知我们也都多了，所以也都有好像觉得那个 case 好像多了。 没错，是的，同埋即是寿命都是长了。长 是 的，同埋即是个原因其实都不知道，即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啊、嗯、会不会关遗传事啊、嗯、会不会关系飲食事啊，即是大家即是尽量即是做，即是 做得就做啦。 是的，咁、嗯、而去到85岁呢，十个入面有三个。 哇， 是啊，因为你年纪越大嘛，是啦。咁、嗯、所以我哋即係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如果係讲喺营养素嗰方面呢、嗯、有三个营养素可以值得留意。因为点解我话即係你如果真係要食一种维他命嘅时候，乜嘢係你会即係首先去选择呢，就维他命 D。 嗯，但是维他命 D 不是说要晒太阳我们才可以吸收到的吗？ 晒太阳是可以，那不要搽防晒啦，那你每日即是可能下午的时间不要那么猛烈的太阳，怕中暑，那就晒即是十至二十分钟，那晒太阳是其一啦，那有些是未必真的出到室外，老人家或者是一些我很喜欢即是即怕晒黑的人士，那通常我哋點樣知夠唔夠維他命 D 咧？其實咧就唔明顯，可能感覺唔到嘅。咁、嗯、一定要抽血先知道嗰個指數係幾多咯。好、嗯、多人，我諗我十個有九個嘅客咧，一去抽血咧，九個都係低過 嘅。嗯， 係啦。咁維他命 D 我哋除咗話即係可以即係幫助鈣質嘅吸收啦，即係有啲呢方面嘅研究咧，都係可以即係預防呢個認知障礙。嗯、所以我哋話每日嘅攝取量係幾多咧、嗯？就係、是、大約係我哋讲嘅600IU 啊，即系佢有一个单位嘅600IU， 可能你喺市面上见到啲supplement 咧，可能1000至5000都有嘅。咁当然你抽血之后嗰、那个即系水平系低嘅时候，你会食多啲啦。咁要跟翻个指引，即系跟翻医生个指引去食啦。咁但系如果唔够嘅时候咧 ，feel 唔到，呢个系最notice 唔到嘅嘢啊嘛。维他命 D 唔够嘅时候，系啦。咁你话食物喺边方面系好难摄取得足够啊？每一日，因为我哋讲紧系譬如一啲深海嘅鱼啦，你譬如食一嚿鱼嘅扒，你先系摄取到三分一嘅维他命 D， 蛋网入 到咁。多 系啦，蛋黄入边 都 有，所以最好嘅方法其实晒太阳。咁样晒唔够太阳咧，就适当地去补充咁样。 咁就不如三样嘢啦。如果你咁讲，系咪即系可以食啲深海鱼啦？仲有就系蛋黄啦，同埋咧就系晒太阳。 冇错 ，OK， 冇错。好。咁第二咧就系白藜芦醇，一个抗氧化剂嚟嘅。咁大家有冇听过白藜芦醇？ 有， 非常好，真系好好嘅学生。 因为跟你嘛， 我唔系我自修。 哦，好啊。咁你讲下有咩食物有白藜芦醇啦？ 是不是你不是自修的咩？ 系咯， 两件啊嘛， 自修啦。 好，继续 系啦。咁我哋讲紧一啲提子皮啊，提子汁啊，红酒入面都有白藜芦醇嘅。咁、你话冇饮开酒，叫你特别饮咗，其实唔建议嘅。系、即系你喺提子嘅皮啦、提子汁入面都有白藜芦醇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讲紧儿茶素。儿茶素一定有听过啦。 有，但唔知系边度可以。 系啦，咁啊喺绿茶入面系一个抗氧化剂嚟嘅。咁、所以即系大家即系中意嘅话，可以饮杯绿茶啊嗰啲，即系每一日饮杯绿茶。 我想问、中国嘅绿茶同日本嘅绿茶都 OK 嘅， 系 咪？ 系， 都系绿茶， 系啦，吓， 总之系绿茶咪得咯。 系，即系有时日本嗰个方法，佢可能个儿茶素会多啲，系、啦，即系个浓度，即系佢啲即系绿茶粉啊，即系 matcha 嗰啲咧， 系啊， 系啦，个儿茶素系会多啲。 啊，原来 matcha 嗰啲即系绿茶粉嘅话，原来系好高噶， 系，系、啊，非常高。 我仲以为系要你冲嗰啲绿茶，你先至会高。 嗰啲系最高嘅，因为佢嗰個即係整個係啦， 製電個方 冇 過程， 冇錯係啦。咁仲有額外兩樣好快嘅，就係 omega 3我哋聽得多啦，即係深海魚啦。咁同埋咧一個嘅叫 choline 叫膽鹼啊，呢個都係蛋黃入面有，其實係幫助即係細胞，即係腦細胞個神經嘅連接啊，即係你 傳 達 嘅時候。係 啦，冇錯啦，即係呢個比較少聽啲，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個。 咁真係好多謝， 係啊， 其實唔係好難啫，喺自己平時嘅膳食裏面，你加多少少呢啲嘢啫嘛。 咁同埋愉快嘅心情好重要啦，要做咩？聽風騷咪有愉快心情咯。 好叻，聽就好啊。 唔單止 做好勞氣嘅有時， 唔單止咁樣，仲要有非常之好嘅社交，例如有班好好嘅朋友。 係啊，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证监会因应近期公众对不受规管虚拟交易平台的关注，将会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信息传播和投资者教育。行政总裁梁凤仪说，证监会将会在网上公布四份虚拟资产名单，包括持牌平台名单、结业平台名单、被当作获牌照平台名单以及新增申请者名单。证监会亦都会发布一份专门针对可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名单，协助公众对本地无牌或可疑经营手法平台提高警觉。证监会网站又会刊载有关名单，并考虑提供更多有关不受监管的虚拟资产平台资讯，俾公众及早提高警觉。梁凤仪说，证监会将联合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推出一系列公众宣传活动，提高大众防骗意识，并且透过传媒、社交媒体、讲座等加强投资者教育。他又提醒公众要慎防高息陷阱，不要尽信网上 KOL 的推介。证监会将会在网上公布四份虚拟资产平台名单，其中包括新增申请者名单。金融科技组主管黄乐恩说，那个名单是给投资者知悉交易平台在申请牌照事宜上有没有作虚假陈述，又强调名单上所有交易平台只是正在申请牌照，并非已获发牌。如果投资者要做交易，应该参考证监会的持牌交易平台名单。黄乐恩又说，申请者名单上初步有四间机构。行政总裁梁凤仪说，申请者名单上的交易平台不代表符合监管框架的所有要求。秀茂坪村日前发生一宗因为母亲入院，据悉属智障的两个仔怀疑因为未能够自理而饿死家中的事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说，两个死者的母亲入院，院方一般会了解他的背景，如果有需要可以转介住院社工跟进。另外两个死者没有到医院复诊，有关家庭有领取综援。彭洪昌认为，社署除了处理现金发放安排之外，亦都可以决定会不会派人跟进。曾经协助有关家庭的观塘区议员张培刚说，虽然有关家庭并非社署个案，但是当事人停止到医院复诊，院方或者社工是否可以跟进。弱智人士家长联会干事会主席黄伟雄和中大社工系讲师丁维斌都希望政府能够设立个案经理制度，会有助及早处理这一类特别家庭的问题，避免发生悲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33点，跌224点，总成交金额3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6.2跌7.4，盈富基金18.46跌2.4，美团118.1跌2.7，恒生中国企业62.62跌9.4，�a里巴巴85元跌9毫，友邦保险63.75跌6，南方恒生科技3.84.8跌7.4，比亚迪股份249.8升6，小鹏汽车67.75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8.41，瑞士法郎0.908，

当秋身观看先可否释我眼镜下发现不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片段人间，希望面包店。 我叫做张志辉，个个都叫我做辉仔。我是个记者嚟嘅，不过咧就唔系采访一般新闻嘅记者，而系写一啲有特别故事嘅人物专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什么年纪什么背景的人他背后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值得我们去学习。好像今天这样我刚刚做完个访问、突然之间有些肚饿、于是就走进一间小小的面包店。我看得出这一间是比较旧的店铺装修都没什么特别啦。不过里面呢就保持得好干净。铺头入面只有一个老太太在这里。我望住佢，佢又向住我点一点头。面上面露出一个好亲切嘅笑容。然后佢同我讲 自己揀啦、揀完呢自己就摆钱落去个兜就得㗎啦。唔该晒你呀后生仔。 听完佢咁讲我先留意到咦呢度原来冇收银机噶，净系得一个好似抽奖箱咁嘅物件喺度。出于礼貌，我就答咗佢一声： 啊，好啊，唔该你啊，婆婆。 我望下啲面包，虽然都系啲普普通通嘅款式咯，但系咧望真啲，又做得好吸引嘅、每一个都像卜卜，颜色又好靓。最特别的咧系，佢哋冇写价钱噶。我忍唔住问：婆婆啊，我想问咧，点解啲面包上面冇写价钱嘅？之后佢笑咗出嚟，咁样讲： 婆婆对眼唔好，又懒啊嘛，我费事咁麻烦啦、你当每个五蚊啦，攞几个咁啊，几多个就自己计啦。然后就入钱落去个箱度啦吓。 哦，好啊，唔该你婆婆。虽然呢个做法好似有啲奇怪，不过我谂佢咁做得应该都有佢原因嘅。我系因为有啲肚饿，于是咧就攞咗五个。点知攞完之后咧，我先发觉，咦乜原来我身上冇现金噶，净系得电子支付。唯有就硬着头皮问啦。婆婆，我想问咧，我可唔可以用电子支付俾钱啊？即系嗰啲咧，八达通啊，或者其他卡嗰啲啊？ 冇啊，冇啊，唔好意思啊，阿婆唔识搞呢啲嘢嘅，你攞先啦，你下次先嚟俾翻钱我咯。 咁边度好意思啊，婆婆？ 哎呀，冇所谓啦，几个面包，就算阿婆请你食都冇问题啊，攞去啊，后生仔，攞去， 请我食啊？唔好啊，不如咁啊，婆婆，我听日拎翻啲钱过嚟俾你啊。 哎呀，冇问题啊，听日先啊，听日见啊。 唔该你，婆婆。嗰一日，我一路食住啲面包，一路谂翻起呢个婆婆，望落去，佢应该都唔系啲咩好有钱嘅人啦。点解对于收钱嗰方面，好似一啲都唔着紧咁嘅？于是，我决定听日去揾佢做一个访问。 啊，我又唔系咩明星啊，有乜嘢好访问啊，后生仔。 嚟啦，婆婆， 冇啦， 你误会晒啦。其实我唔系要访问啲咩明星啊，我只系要访问一啲好特别嘅人。 唉，我冇咩特别啦，因为我老公后生嘅时候系做面包师傅嘅，退休之后嘅话，我哋见得闲又冇仔女啦，咪开间细细地嘅面包铺过下日神啦，就咁简单咯。唉， 当我同佢倾紧偈嘅时候，我见到一个细路仔行咗入嚟，呢个细路仔好有礼貌咁同婆婆点一点头，然后婆婆就话： 今日咁早放学嘅，自己攞啦吓。 个细路仔哦。咗一声，就自己去拎咗两个面包，跟住就走咗啦。咦，婆婆啊，个小朋友佢未俾钱嘅、 啊，有佢啦。屋企环境唔系咁好嘅，爸爸做地盘工人啊，妈妈做清洁嘅，帮得就帮啦、 婆婆啊， 嗯、 你真系一个好人啊。如果个个人好似你咁样就好啦。 人帮我，我帮人，都是出一份心，尽少少力啫，有咩好唔好啊？ 人帮你，你帮人，点解咁讲嘅？系咪之前有人帮过你啊？ 嗯，冇错，不过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咯。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离咗婚。阿妈咧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咯，我阿爸咧做的士司机嘅，每日咧就会买定两个面包俾我，然后咧就将我寄托俾个邻居嗰度，差唔多夜晚啊先翻嚟接我嘅。啊，仲记得有一日啊，佢临翻工之前咧，佢又同我讲： 嗱，妹头，爸爸翻工啦。记得听话，知唔知啊？唔好曳啊！ 知道。 放心啦，阿强，妹头好乖噶，我同老婆咧会帮你睇住佢噶啦。 诶，唔该晒，唔该晒。咁、我行啦吓。 点知爸爸架车嗰日就发生咗严重嘅交通意外，从此冇再翻嚟啦。我咧就变咗一个孤儿。如果冇人照顾嘅，就要交俾社福机构。之前照顾开我嗰个叔叔同婶婶啊，佢哋好好人啊，申请咗做我嘅照顾者，等我继续可以喺佢哋度住咯。唔单止咁，隔篱几个单位啲哥哥姐姐啊，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一得闲就会嚟探我啦，又或者带我出去食嘢啊、玩啊咁。在我生日的时候呢，又会夹钱买礼物送给我。唉，而家我想返，他们呢是想给我有一种家的感觉，不想我太过不开心啩。还记得啊，有一天呢，那个叔叔跟我说啊。 妹头，记住一样东西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你唔放弃希望，希望就唔会放弃你，知道吗？ 知道。 就系咁啦。我虽然啊冇咗爸爸，冇咗屋企，但系就多咗一班好关心我嘅人，同埋一个屋企。嗰种依然有希望嘅感觉系好好嘅。好到我好想同人哋分享，希望多啲人，无论佢嘅环境系点样，都依然充满希望。所以呢一度每一个面包就系一份希望啊！当佢哋攞住走嘅时候，就系带住一份希望离开。所以赚到几多钱啊，唔系太重要嘅啫。如果能够赚到，可以继续交铺租嘅。我已经好满足啦，你明白吗，后生仔？ 唔知点解，听完婆婆讲，我听到呆咗，完全唔知点答佢。我第一次觉得喺呢个世界上面，人同人之间，即使大家唔认识，原来都会有一种难以形容嘅关爱存在，只系争在你搵唔搵到。能不能够遇上？ 买咗几个面包，离开咗呢个面包铺。行咗几步之后，我突然之间谂起，啊，其实间铺头叫咩名嘅呢？我望翻转头，见到铺头上面挂住几个歪歪斜斜嘅大字，上面写住希望面包店。 尝尽痛苦失望，无人能经过，哭干了几多，想要把眼泪埋藏。想起他方中的你，重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楚，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眼神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留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茫茫然想起他方中的你，从燃亮我的希望。历尽是沧桑，风霜与凄怆，但我心永未投降。尽管我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那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哪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尽管多艰辛，就算多渺茫，愿一起同流浪。未管哪一方，我愿能去闯，洒尽一生的血汗。 李克勤嘅希望结束今日嘅节目，亦都呢个故事啊，希望大家都 有希望， 冇错。可以分享马小勤演绎嘅嗰个温情嘅叔叔嗰啲声音啊。 哦，唔系，我呢啲都系跟你哋啲前辈学嘢啫。 后生仔，谦虚系好嘅， 唔好假谦虚。 谦虚呢两个字好难套喺马老师身上。 系嘅。 好啦，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Bye bye。 他使我心里没法静止，能专心一意地去办事，开始不知怎去揸筷子，我再控制我四肢，真想与他抱着过日子，而不想早晚独对。 和忧郁得似欲知好意，真想得篇广告于报纸，传说四百次。